Surprise, Dorothy laughed to Hello. Long time no see. An ultraman say go to look Hello. James Leon Roger Hidalgo, Martin Ophat Tam Dung, come in most like hay. 喂 ，Hello， 真系唔好意思啊，今日真系做嘅手脚慢，因为咧全个地方同埋啲 setup 咧，全部都要重新整过晒。咁咧就有赖大家咧，就提一提我究竟中途发生咗咩事啦。因为个电视距离比较远啲，唔系好听得到。 系啊。 同埋个声够唔够咧？ 有画面啦，依家应该系咪啊？应该有啊，依家。我都攞个电话试下先。 个字要大只啲，睇唔到。 都系。 哦，咁又清楚，你都睇唔到啊，头先。 我头先又睇到，勉强咯。 好辛苦咯，对我嚟讲。 勉强咯。 啲视力已经走下坡噶啦。喂 ，Hello， 有冇朋友喺 live 嗰度即系听到啲声？ 打广告，广告。 喂，今日咧就 Roger 上嚟啦，好耐冇嚟过啦。 系啊。 咁咧就 Roger 有啲咩见闻咧？咁我哋一阵间倾下啦。咁 而家坐下人先啊嘛。 系啦，回应下头先话有人咩啊？唔好讲政治啊。 睇下点啦。 平时都唔好讲政治嘅啫。咁我 系咩？而家系因为我有一排少听咗，系真系而家少咗讲政治。 少，尽量唔讲。 点解？ 我冇乜意思啊。即系其实唔系最惨咧，就系咧。离开嗰班咧，佢就根本知道晒，即系个社会发生乜事，同埋咧就比较留意时事嘅。咁但系唔嚟嗰啲咧就唔会听噶嘛。 唔嚟嗰啲就唔会听。 嗱，不即系话好少入嚟 live 嗰啲咧，就系即系另外一班人嚟嘅。咁我 哦，即系你 live 嘅人就同睇翻 archive 嘅人就 系唔系我意思唔系咁，我意思咧即系话啲旧人咧。即係聽開城寨啊、B 一百啊咁跟嚟一齊過嚟嗰啲咧，根本你唔使講嗰啲都一樣。即係譬如佢仲熟過我啊。 但係你新嚟嗰啲咧就未必係。 新嚟嗰啲咧又唔係好聽政治喎。咁變咗點樣平衡咧？咁嗱，既然而家成日入開嚟嗰啲咧，所熟面嗰班咧，佢就唔會因為聽我而唔聽第二個㗎嘛。即係我識啲人長期都 share 城寨嗰啲嘢啦。咁即係證明咧，佢哋即係。 唔使你再 系啦，即系唔使重复 讲一次。 即系其实好怕重复咧，因为有时我啲意见咧就唔系大家 expectation 一样，譬如 会古怪啲咧。 唔系未必古怪，你用另一个角度嚟睇啫嘛。嗱，譬如 唔系同主流唔 系 好同。 系啦，即系就系要唔同啊嘛，你有唔同角度你先明。喂，如果你想我即系见， 即 系点 啊？你觉得啲人受唔到咁样？ 唔系，即系觉得冇外伤和气啊！即系譬如佢 即系又 unlike 啦， 即系unlike 就惯咗算啦。即系譬如佢中意听某啲台话，哇，诶个都捧薯粉嘅，即系讲一年前啦，差唔多。 三月啫，都未一 年前，即系半 年 前啦。咁即系有好多时，有好多人咧，因为咁样争咗嘅。喂，咁只不过 唔系，依家有啲人仲喺度讲嘅，喺度黐线。 仲有人讲咩？ 系啊，我觉得两边讲都冇乜意思啦，旧皮啦。 唔系根本留噶嘛，成个选举，你咩咁认真咧？ 就算坚定留都好啦，过咗咁耐，仲乜好讲咧？嗰啲嘢仲 咁，我冇听人讲。我以为我系好注重 翻 group 嗰啲，间唔中睇下都有啲人攞嚟抽人水。 咁同埋咧，我发觉咧，好多人，好多朋友咧，翻呢份工已经好忙，即系放工想搵人帮你揼下骨啊。 我真系想 松下筋啊！ 就唔好听啲咁， 唔系啊，就系听你屌佢，唔得人屌。 佢听你屌啊！ 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全部都系即系扫住情绪咧，一层白踩咁样。虽然即系大部分人屌咧都冇错噶啦，但我唔想重复，我唔想为你服务啊，大佬。即系我想讲下用另外一个角度啊，究竟对面啲人系点谂嘅咧？即系你要拆解人哋嗰啲鬼主意啊、鬼计咧，你必须要咧用唔同角度去谂下究竟。What 同埋 if 噶嘛，你唔話如果一齊喺度鬧咧，咁我真係覺得冇意思。即係做人都面目可憎啦，我覺得自己。 係啊，你咪即係成日都唔開心咯。你話鬧嗰個宣泄咗啫， 但我做唔到某啲勁人咁咧，佢扯曬出曬紅筋喎，但係轉頭冇嘢。 但依家都唔係好興呢種方法做節目咯。 喂，但係我覺得咧，我嗰啲聽眾普遍年紀大啲咧，都中意呢啲。 都中意我。係 啊， 所以 佢慣咗人哋幫佢出火啊、揼骨啊。 所以嗰啲自負老人嗰啲就即係到依家都可能俾錢去洗㗎嘛。 係啦，冇錯。咁呢個係現象嚟嘅，唔好笑人。即係佢哋必須要個自負老人。create 埋啲咁嘅節目，又係哇，攬係為民請命咁樣， 你请到咩名啫？你成日扮请命啫嘛。 咁我讲翻转头咧，嗰阵时阿之峰佢出翻嚟嗰阵时，佢嗰单嘢都好癫。我而家都觉得好癫。 好笑啊！你有冇听我？ 我有啊， 你 上去花生台嗰度咩嘛？ 唔系我呢度啊， 呢度呢度未？ 有人踩上门啊！即系明明以前争咗嗰啲咧。 哦，我记得。 有叫界冷强嘅师兄咧。 哦，我记得个人啦，我记得。我记得。 就系咁样咯。 冇嗰单嘢仲有咩好拗咧？即系嗱，我觉得啦。 唔系嗱，主要意见咧就系觉得我个人好臭串啦。 好臭串。 咁即系话我喺度讲出佢哋嗰班老人嗰、那个即系。即系将时事啊当咗家事，政治当埋家事， 啱啊！ 咁我第一时间出嚟，我见到呢单嘢，有啲狂耻笑佢啦。咁但系你耻笑到佢啲 fans， 你死得噶嘛？甚至乎中学同学都嬲咗，佢都唔入嚟听啦，已经系啊。 咁就罢啦。其实我个道理好简单嘅啫，即系其实阿之峰同阿罗冠聪，即系其实私底下都成日听到佢哋，即系有阵时会扮大牌，但我觉得你私下讲咧系 OK 嘅，人之常情嚟嘅。但系问题，喂，人哋都唔系去旅行啊，又唔系去完咩，即系 working holiday 翻嚟啊嘛，人哋去坐监，可能好快要翻入去坐噶咯，大佬。咁人哋第一件事去见下啲屋企人，或者去陪下女朋友，我觉得好正常。 唔系你再讲呢样嘢咧，你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咧，叫你打个电话上嚟啫嘛，嘥几多时间啊？即系已经讲晒，即系连呢个自由咧。都会俾你咁嘅自负嘅老人集团咧？ 喂，大佬，人哋唔系，人哋唔系 D100 艺人嚟噶嘛？系咪啊？冇 即系佢就当咗电视台咯，即系冇办法。 系啊， 我唔怪嗰啲老人嘅，因为咧，你睇咗几廿年 TVB 系咁样制 造艺人噶嘛？唔系喎，我嗰日你同你咪上大军阀咧 ，Anthony 仲可以话阿大班错唔晒，咩都错唔晒嘅，好简单嘅件事已经系嘛？ 即系佢，唉，冇嘢啦，冇嘢讲啦。喺我兜兜面我先会讲嘅，即系就费事讲。 系啦， 因为佢又冇得反驳嘅。 系啊， 系咯，咁啊，喂，咁啊，招呼下各位先啦。即系嗱，大家希望个个都识 Roger 啦，因为事实上真系有人唔识你嘅。 系咩？ 你知唔知上次我叫人挥手咧？ 系。 竟然有啲人系唔知道，即系冇听过第二啲台嘅，嘈一声咧，直接入咗嚟 YouTube 都有嘅。 系。 即系少量啦，咁希望大家挥个手。嗱呢位就 Roger 啦，就係以前咧曾經係喺政治圈都頗為活躍嘅。咁今日佢有好多理由，因為工作啊、自己前途啊、自己條路自己行。咁於是乎咧，就做住花生友先啦，係咪？ 做住花生友先喎，我都唔敢講到咁死嘅。上次就算同你片完一鑊，即係有陣時咧，即係以前即係後生啲會衝動。哎，我係講咗就唔會變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你有陣時都會好清楚就係。喂，啲嘢都系冇咁死我 啊！我哋觉得片完嗰镬之后咧，即系其实我都后悔。 点解啊？ 即系觉得 我冇似阿 Ruby 啫，咁样 系 咁样， 唔系 即 系但系 我都冇啊！ 但系我同你片完嗰镬，我系希望 即系点啊？你自己唔系我明， 即系我想讲，即系我唔系恶意啦，最主要。 我知，我好清楚，即系我知你系对我系有啲期望嘅，但系。即系而家唔系咁样啦，即系或者做唔到啦。 咁我亦都冇必要。 唔系我明你个理由，所以我冇摆喺心咯，其实。 系多谢你 个，我明你个理由。 多谢你。 小门坐火车去嚟长富道，有时喺明古台，我有时 left。 喂 ，hello， 真系好耐冇见我。喂 ，hello。 Martin 副 法探 长今日乜话题？强调政治等系要讲点解唔 讲 得清楚和气，咪唔好入嚟咯。 自然啦。 佢冇 画面，靓女 开探长。 Hello。 老探同 Roger 哥。 喂 ，Hello，Roger 哥啊，你 friend 嚟。 留人生到 Black 请 无 见 一排，探长就咗好多，好犀利啊，劲啊！第二又在曹光，唔系太远，出 名四九十六 推大 ，Deep Love，留人生 Hello， 小门坐火车好耐冇见过 ，Hello Roger， 我勉强六十四，大家好，强调大声小字会好 ，Deep 嘅字牌 Deep 声大怪。Disputing what site I'm down, Lord Tani de Ho. I am just an old deal, level is too low. Chunk up, nut cup around, and way ho. Man, bull, a bro, jam, eat him, so bow him toe. Hey, yeah, you're unusual. Young Sun, I've been gone. 咦，呢、這个都系啊，你点睇啊？呢个 杨生系边个啊？ 杨岳桥啊，讲啦，因为佢结婚咧， 哦，成日都 就揾埋啲建制派去。 哦，因为我明啊，我睇到啲相啊，咦，系咪真系仲好细声咧？得一半。 唔系佢哋话系好怪喎，唔系话大细声 远啦。我谂而家会好。 而家得唔得啊？你哋可唔可以复下？其实 系咯，佢会迟啲。 因为我哋唔知嘅。 我试下将个，因为而家呢个 setting 咧又同我平时嗰个唔同。当然一定有人话屎忽痕噶啦，即系好地地又要转转。因为我觉得咁样呢 ,in case 就四个人呢 都逼逼地都得。 因为上次嗰、那个Brian Cook 嗰次嚟呢，我哋三条马路已经好辛苦啦。咁所以呢我就想试下即係另外一个 setting 会可能舒服啲咁样睇下。而家唔知会好啲啦，而家多三个 DB。而家会好啲啊 ?Hello, 点啊 好俾意见啦。而家 三 OK。 好细声仲有三 OK 啊。 嗱，一位喺加州嘅朋友話 OK， 本地嘅朋友話好細聲，咁即係點咧？每日聽翻一集之前，九七廿四都追慢咗啊！哦，呢個女士嚟嘅呢個樣係 man bub 啊！ 不如大家可能即係你自己吞翻大聲啲咁，咁就 我盡力啦，唔係 盡力啦，係啦， 盡力令到佢哋 即係唔得就咩啦？ 嗱，我而家絕對咧就唔會同人講啦。你聽唔到咪咁聽啦。咁我絕對唔會做啲嘢嘅，放心。 Disputing what site 何解得七個 likes， 但有四個 dislikes。 哇！ 七歲話食咗糖十二增肥丸啊！開響 Closure 以前係咪成日同幾個黨友喺觀塘食韓燒，成日喺隔離台聽到幾都有講社民連啲嘢。你排谂谂下，你把声好似好熟，所以问问，可能我估错。X D D， 以前系几时啊？你讲清楚啊！ 两个之前有过咩过节 ？Jack Music and B 邓模式，好细声。Ultra Man 数九十六 sound up。Man Board 每日听翻一集之前个 D 九七二十四万万追翻。 哇，咁就死啦！我哋因为已经觉得好大声啦，嗰度。 系啊，我哋开呢、這个即系开个 Siri 咧，已经劲大声噶啦，已经系。 有啊，好多楼。嗱，咁样咧就理论上即刻大声咗啦。 你再讲下啦， 因 为麦音波 大声咗，系啊，即系慢慢吞啦。 即系大家将就下自己吞。 即系最紧要唔拆，哇，红晒唔得。 我哋呢个就叫拆晒咯。如果真系唔得就可能大家要自己吞翻大啲个。 唔会嘅，唔会嘅，尽量。你只要俾我行开，我走去拧下拧下咧，一定得嘅，唔会放弃嘅。而家系咪应该好啲咧？即系包括 Siri 都好。SK 呢话 OK 喎， 系。 刘仁生都好似冇见你几次喎。阿塔咧，净系嗨咗之后又唔出声喎，因为咧可能佢觉得我哋啲话题比较闷。但系咧又走嚟撐撐場咁嗰種啦，你識、哦、你識阿塔 ？Rita， 上次你唔係介紹你識咩 ？Rita， 即係最靚女嗰個啦，上嚟 即係你網聚啊？ 唔係網聚有冇嚟咧 ？Rita 唔知喎真 係啊， 係咪影相啊？我聽你講 係啊，冇錯， 我 監仔喺度提搶佢話咧 ，Siri 又唔使咁大聲 ，Siri 咁而家應該嗱，我睇個表咧，其他聲而家 OK 大咗成格噶啦。哈哈，咁你会拆㗎喇喎，咁所以呢我盡量呢都唔好咁大声。 盡量啦，盡量啦。 因为虽然有 compressor 喺里头，但係虽然 冇以前咁方便啦，冇咁易领啦。 就其实又 唔係有行出行行出。 哦，以前就因为睇唔到 mixer 直 头。其实同一个地方嚟㗎呢度 係。係冇错，因为前一个 位 嘅。冇错。咁我平时拍啲拆箱啊，开箱文啊，试嘢咪就喺呢度试啦。就喺呢个位啦。 啲 PY pack。以前陶生喺安宁大厦个办事处未执嗰时候，喂，咁可能系，但唔系、啊，又好少食韩烧噶，我哋都系 要大家食嘅， 我哋食大排档咯，会即系，譬如嗰阵时开唔会啊，剩啊，咪除咗食大排都好少食韩烧噶。 Rosie now OK， Man Bob 男人嚟 ，Man Bob 刘仁生好， 啲 失手耳，新地方落 ，SK Leon。美兰派 V 兰 Y，Hello May，V 兰 B 救星了，刘仁生可以啦。Lenny 头先啱啱好救星 ，Sharon，Hello 探长 ，Hello Roger，Hello Very Body，Hello。 开 系以前系几时 逃生喺安大厦个办事处未执嗰时啩 ，Black 就好声晒 ，James 你不如讲下近期网媒网台泼水记。 我咪又系泼水记未？ 网台我真系好耐冇。 网台个个都泼水噶啦，佢系咪讲紧热血啊？即系嗰个热血公民啊？热血咩啊？热血时报。 热血时报咯， 应该系讲紧嗰个。咁但系竟然我冇跟，但系咧。我有好多 friend 咧幸灾乐祸咁嘅 feel 嘅，咁啊 即系抵死啦咁。 即系你唔抵死，佢已经死得好耐，即系应该一早就死啦，大佬。 系啊，即系但系抵死意思系咩先？抵死系因为佢做好多衰嘢，定因为背叛咗阿玉敏啊？ 我觉得系做好多衰嘢咯。 吓、啊，咁多啲。 嗰个就快有个新网台 sharing 声音 mark 啊，块面向前就好清楚。SK。你够啦！ 哦 ，thank you。因为佢哋因为哋 delay 咗少少，而家先复到。喂，咁咧就吓，尽量满足大家要求。咁其实咧，阿 Roger 今日上嚟咧系有啲嘢想讲嘅。 讲下啲。 开听咁可能我认错嗰个未必系你 ，James Long Factory 都系。 咩叫 Factory？ 47 嗰个鬼。 嗰阵时咩啊？跟阿林子健嗰单讲啊。 哦，嗰、那个叫咩？有个中文名好咗劲，系啊，全真社就 Fat Boy。 全真社。 哦，有鬼到爆啦！因为传媒都攞唔到嘅片段，你又攞到嘅。 同埋武断咗啲啊，我啦，即系。 同埋东方攞唔到嘅，你又攞到嘅，我真系未听过网台有咁嘅威力咯。 系啦。 即系嗰啲网媒啊，所谓。 系啦。 咁呢个我就唔知道，真系冇证据嘅，即系用常识去推断啫。 系。 啲新俾自己开台啊！一早应该啦，新地咁中意讲嘢， 咁巴闭 系咯，咁我唔知班人巴闭，话晒都系朋友，咁我咁佢巴闭系个节目嘅风格嚟噶嘛， 系啊， 系咯，咁佢真人系点我又唔 好 care 嘅， 好耐冇见佢啦，其实 系，我都系，系，喂，咁咧就嗱有好多朋友咧，嗱 V Lam 我真系好似冇乜印象嘅，刘仁生咧近来成日都见到佢嘅，佢啊。 阿 May 咯 ，May 都几多，佢勇于发表啊 ！May 咧咪就 friend 嚟噶啦 ，Man Bob 咧系咪因为 Roger 你先入嚟嘅咧？想请问啊 ，Man Bob 点解？ 我未见过佢咯，因为之前 系咩？我 因为佢话咧之前嗰啲 识嘅呢个 有趣24慢慢追翻， 系 thank you。 今日就听 live 咁样 系啦，喂，咁嗱，首先咧要即系今日要招呼下网上香港网台同埋嗰个Car Square， 你知未啊？即系另外一个网上嘅网台， 即系听网 app 嚟嘅，系啦，同嗰啲朋友打个招呼先啦。因为咧，我好希望你咧就譬如你听开香港网台，即系网台 app 咧，就得闲咧就会走过嚟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或者 like 我 page 啦。 系， 因为咧我哋 live 咧好玩好多嘅，咁我亦都经过呼吁咯，真系见到有啲新人嚟咯。即系尤其是令我最惊喜咧，就系哦冇听网台嘅咁样，但我嗰啲流失率，嗰啲流失率好高嘅，因为咧嗱， 冇个 loyalty 啊。 啊，唔系，因为咧佢俾我困咗佢嘅。嗱，譬如我个 channel 嗰度，譬如我个 YouTube stage 唔系 Facebook page 咧，无端端讲下影相啊，教人即系话俾人听有粒新嘅电池啊咁样。 系系 咁引咗好多一啲嗰方面嘅朋友，但系嗰方面的朋友咧完全系唔理政治噶嘛，好多都。 咁要你间唔时讲下咁又。 系啦，间唔时讲下嗱，讲咁少都有人嫌多，咁有啲人讲好多都嫌少，即系其实 咁啊，不如。 唔系，我觉得呢个好处嚟嘅，即系因为胜在好多唔同嘅新嘅朋友咧，即系大家胜在可以啊互相了解多啲啊嘛。 系 咁我即系想表达一个信息咧，就系你点唔理政治，政治都关你事噶嘛。 系噶。 你任何你出去食个串烧，食碗碗仔翅，完全同政治有关嘅。即系立法会发生咗啲咩事咧，就影响到你身边嘅事啦嘛。 都好难睇嘅，其实。 但好多人真系唔睇嘅。 点解会唔？喂，你总有啲喂，即系我当你譬如一个普通人，你 Facebook 300个 friend 咁计啊。喂，你总有50个 friend 系会即系讲下政治冇。 你 铺华 伯有 filter 噶嘛？ 即系话 咁有啲 unfollow 啦，有啲讲韩星嘅特别first priority 啦，靓女走光， 真系冇 大波又专登整粒星喺度噶嘛？咁你有一选择噶嘛？即系好多人近排你听到好多人话Facebook 嘅跳船啊。 Facebook 跳水点跳船啊？ 即系话啲人唔用 Facebook 呢个平台咯。 哦，讲好耐噶啦。 讲好耐，但系能唔能够成功咧？有冇另外一个可以 replace 到佢咧？咁呢个我都好希望有咯，因为我本来即系佢哋话嗰啲指控咧，即系嗱后生嗰啲跳船先咧，就系嫌嗰啲老嘢咧成日偷睇佢。 哦， 即系譬如妈咪 用 Instagram 咯。 系啦，咁即系因为有啲诱因，我都明白嘅，所以咧。而家造成咧 ，Facebook 嗰个平均年龄咧都30岁以上先玩 Facebook 嘅， 咁因為80好扎就即係可能10年前開始玩，咁而家就嗰啲人大五十歲之後，咁跟住你後生嗰啲又已經就算有 Facebook 都好少會 update 啦，咁咪有斷層開始。 咁即係我覺得正常嘅，咁但係呢我覺得 Facebook 有好處呢就係佢啲功能好成熟啦，即係做啲乜啊，推雞啊， event 啊，宣傳啊，咁但係有樣嘢唔好呢，成日都而家成日選擇性同唔同人哋即因為太多人 post 嘢嘅關係呢，太多 post 呢，咁佢就要選擇性呢，就邊啲派出去邊啲唔派出去。當佢有咗個 big data 之後呢，佢就利用個 big data 睇啦，冇錯啦，即係佢有好多搞作嘅，不停咁變緊嘅。咁呢個冇辦法㗎喎，即係你要影響到全世界。你睇而家 Facebook 影響緊啲咩？你有冇睇新聞啊？ 國際少啲真 係。Facebook 其實影響緊一啲生化科技㗎啦，已經。 咁犀利！ 佢捐好多錢就物理學啊， 係 即係抌好多錢去研究一啲物理，例如早排有個星球咁樣啊 ，Google 嗰個係，即係 Google 同埋 Facebook 咧，其實都互相都做咗好多唔同嘅 project。 係 咁咧，變咗佢如果唔係咁樣，啲錢點樣嚟啫？佢梗係要利用佢嘅數據流動去介紹俾啲咩人睇，同埋咧，你如果落咗廣告咧，即係封劍遊人由$26開始咧，即係你買 like 買成即係宣傳咁樣，已經好方便。咁所以呢至到今时今日即係打和囉，我觉得都应该。 对。 但我就譬如我run 一个所谓一个 live 啦，咁我冇佢又唔得喎，因为我指意佢宣传㗎嘛。 对。 咁我唔識点样俾钱囉。因为俾钱寫咗个 sponsor 个字喺人哋嗰度好懦喎。 好难嘅，而家 Facebook 你话唔用呢比以前就我觉得难好多，因为你而家Facebook 同好多一啲有多啲哇，俾$100你喎！ 哇 ，Ultraman XO 96系啦， 真系感謝你喎！呢啲紅色彈出嚟好勁啊！你講埋先。 因為個問題係咧，即係你而家 Facebook 同好多應該係咁講，好多網站同啲 Apps 咧同 Facebook 都有好多 engagement， 即係咧你開個 account， 你撳個 Facebook 掣咧就已經即刻可以開到 account。 係啊，係啊， 係真係好方便啊！呢一個，所以咧就即係你而家去話唔用 Facebook 咧個成本就即係。比以前就會大咗咯， 即係一樓我都諗住咧，都指意佢，同埋佢又唔收我錢嘅，即係覺得佢 provide 到咁嘅嘢咧，我好感激嘅，都有感激感恩嘅心嘅。但係好多而家唔興噶嘛，感咩恩啫？你欠咗我噶嘛，大佬係咪先？ 老闆要俾我睇噶啦，俾嘢我睇噶啦。 咁所以咧，我見到有一班人話跳船都好嘅，即係你覺得唔滿意你，即係跳咗船之後，哇咩事？咁跳咗船之後， 又$100喎，犀利喎！ 你喺度好似勁啲喎，即係買翻啲啤酒錢啊咁樣嗰啲咧。 佢恢復翻個個月都上嚟 咯。係咯。啊，喂，係咁講到邊度啊？ 講到 Facebook 咯。 哦，係啊，咁咧就咪就係所以有個斷層咯。咁但係最近咧，前日咧，我見到有個朋友仔咧，以前嚟 Stage Two 夾 band 嘅即係嚟玩嗰首歌嘅叫762。咁呢佢就幫阿黃仁達呢就即係近身嘅好朋友嚟，我諗佢哋。 跟住 即係成日呢即係都喺阿黃仁達面前呢即係 Facebook 嗰度講，嘩好辛苦啊，執咗成晚歌終於彈晒啲 bass 啦。因為幫佢 live 嗰陣時彈 bass 嗰個叔叔嚟嘅。咁呢黃仁達往往都係答佢兩個字嘅啫。有客。咁嘅天才呢即係嗰啲呢嘩即係令到佢如痴如醉嘅呢啲。咁呢我見到嗰位朋友呢最近 post 咗一啲好 mild 嘅嘢嚟嘅啫。 係。 即係 mild 到點呢 ?mild 到係佢以為係喺新界北聽到一家人去大家樂食嘢。 係。 個弟弟呢就全講普通話好純正，但個老豆竟然係陀地嚟嘅。 係。 佢話真係慘啦，香港變成咁樣。咁跟住呢佢話下一句又你唔好以為淨喺新界北，我喺香港都見到嘅情況，香港島。佢就咁講呢句嘢就俾人投訴啦。就話佢牽涉咩種族咩歧視嗰啲嘢。就俾人 ban 咗 account 啦。 唔係呀嘩咁黐線。 即係雖然我同阿七叔呢嗰個政見呢 唔好同。 甚至乎佢崇拜嗰啲人我唔係好妥添嘅。 係呀。 即係我但我覺得呢個層面呢即係我覺得 我见到佢呢样嘢，我觉得系好无辜，同埋、 啊、 Facebook 如果再系咁样继续系唔审查，有人投诉就做嘢嘅话 ，YouTube 都系咁噶，佢唔理喎，即系有人投诉咁佢就，咁、哦、啊咁啊，你要咩咯？你要收呢段片咯，系咁样。 咁但系最惨就系咧，你唔用佢咧、啊，又冇咩第啲用。 唔、就、系、是、个问题咧，个上诉机制系好一样啊，即系你好啦，咁你俾人哋投诉咗，咁、那个问题都应该俾个机会你去反驳或者解释啊嘛，但系冇嘅，即系佢投诉你又搵。即系无啦啦投诉你，咁你就要做咯。 同埋可唔可以你 得咯？ 你 update 嘅时候，或者你开 account 嘅时候咧，你讲到明话呢啲咁嘅侮辱啊、指骂啊，我哋唔理嘅，你自己报警啦，咁样得唔得？ 咁我唔知嘅真 系。即系我觉得你冇，即系你又唔够人嗱，即系我都相信， 因为我咁睇啦， 佢系做唔到呢啲审查。 我觉得 Facebook 系咁佢都有个责任去控制呢啲言论出现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去 define 嗰啲系咪真系一？ 乜问题？冇咁嘅力量去做到啊！ 系啦，冇错啦。 系啊， 个问题就 系喂，你海量咁多 post 喎，咁我觉得就最好就系、是、辱骂都唔好理咯，写到明系玩嘅啫嘛。佢话你可能即系讲笑咁样，即、就、系、是、我觉得可以系咁样，即系咁样先系自由开放嘛。呢个即系你咁辱骂佢，你唔同冚佢两巴系好唔同噶嘛。 即系除非真系讲啲好。点我好违反普世价值嗰啲嘢咯？ 咁但系实有人讲噶，咁但系我觉得咁样都唔应该删啊，因为你预咗嗰个平台就系嗰啲最冇胆嘅人先够胆讲呢啲噶嘛，或者冇权冇势嘅人先做呢样嘢噶嘛，咁、有乜所谓啫？最紧要教育到佢哋、喂呢度讲呢度散啦，即系大家都系吹水嘅，九吹廿四嘅咁样，咁、即系好过你调翻转咧，俾啲有心有财力嘅人，尤其是中共嘅打手，不停咁 ban 一啲。我哋嘅資訊，即係嗰啲所謂譬如起義又好，你話商量下咩策略對抗極權又好，即係呢啲嘢都同時滅埋聲噶嘛。咁即係我覺得唔知啊，兩邊都係死嘅總之。 係啊，因為你而家唔即係點解而家有啲言論變咗咁多咧？即係同埋即係所謂極右咧，即係以前有互聯網有 Facebook 嘅時候，即係你記唔記得十年前即係開咗網嗰陣時，啲人就。哇、啊、正啊！而家有即系网络平台啊，咁我哋即系 讲乜都得啊， 唔系系啦，可以讲乜都得啊，即系我哋可以即系传播啲民主信息。以我以前 唔系，同埋我觉得同个文字都有关嘅。 我绝对啦，因为 人哋讲你又信嘅咧咩？ 系啊，因为个问题系即系嗱，譬如以前我哋得报纸、得电视新闻嗰阵时，个讲嗰啲嘢出嚟嗰啲人，其实本身佢有个专业嘅知识， 同埋有名望，可能有啲人有。 一来啦，同埋佢知道点样去边啲嘅新聞应该係 present 得出嚟，有啲咩价值我哋啊可能要修饰下佢先讲嘅咁样。但个问题而家我哋即係边个係传媒啫，喂我有部电话我咪传媒囉。我讲乜我都得㗎啦。咁个问咁但个问题而家有啲人係低估咗佢自己嗰个 Facebook 啊或者佢喺个 forum 度讲嘅嘢嘅影响力囉。因为其实佢同时係好多人睇緊㗎嘛。虽然你话我冇名冇姓咁边个睇到啫，咁但系个事实就唔系咁样样咯。咁如果咪即系会越嚟有好多好偏激嘅言论出嚟啊咁样咯。咁当然你话， 咁我觉得其实可以唔使即系唔使 cut 咗佢嘅嗱。譬如我而家， 我知你个 唔系临时谂嘅嗱。当然你讲到呢度咧，当然又对嗰啲心智未成熟或者小朋友信咗个那嘢 系啦。 咁其实你将ban 人 account 嗰个动作咧。变为 label 咗佢咯 ，label 咗 由铁变咗胶咁样，呢条友讲埋胶嘢，即系大家就唔系好信佢啦。咁样好过你唔俾人出啊嘛， 都可以嘅， 系咪先？ 即系系咯，不过系，我觉得而家呢个问题都系呢两三年出现咧，又好难话好快谂到个方法，点可以啊？我哋又可以即系控制到啲人讲嘢嗰个质素，但系又唔会影响你个自由啊？ 我都控制噶， 又系咯，就系好难咯。 咩叫自由啫？ 系啦，冇错啦，即系呢个先系最大镬咯。 好。 Thank you, hi, hi. 喂 ,hello. 是开探长明宝是啊明宝身比个衰仔。失想 问。我喺度有人喺度讲过。是啊我觉得是的。 我都唔认得。VLAM 使唔使转头像。 VLAM 咪边个哦 ,Vincent Lam 啊。 Hello.Mangle Project 以前花生做节目有听过 下。 我觉得有咩网台推介。 九吹廿四。 咁喺条件睇布里斯托城赢波系主场大事庆祝。 冇问题咯。 两万一年前我好有兴趣。系咪深水埗有得买 ?Kindly 其实系民生问题。未必一定系政治。 喂多谢多次嘅真系。 监制同所有嘉宾继续畅所欲言。 Happy Thoughts Man Board。 喂。 US100 Tech Music Model BT。 啊 ，US 系美金嚟嘅呢个计， 唔知啊， 系咪噶 ？Sharing 唔好慷慨。 好慷慨真系，喂！但你嗰、那个因为咧 Hong Kong 嗱，佢唔系咁计嘅，我谂佢系美国嘅 IP 就知嘅。 咁咪好开心，如果 应该唔系嘅，我唔知系咪咧。如果系，真系 多谢晒， 多谢晒，真系，真系下次 唔系俾我添， 要请佢食翅啊，真系要。咁阿Tha都多谢你啦。咁啊 ，V Lam 系咪即系 Vincent Lam 啊？ 系啊 ，Vincent 系啦，去影相系啦。 喂，头 唔系帮佢拍广告添啊，你犀利，阿弟。 Ultraman 话祝探长咩监制日继续嘉宾畅所欲言 ，Happy 嘅 Happy Souls， 喂 ，Thank you 啊，多谢晒， 送大礼嘅呢个 系咯，真系送大礼喎。咁嗱，唔知点解咧，阿监制 check 到条数咧，前个月啊，由嗰度即系 Facebook 唔系 YouTube 出翻嚟嗰条数咧，系破咗纪录嘅。 咁好，破纪录咩？ 破 纪录高定破纪录低啊？ 高啦，梗系。 哦，咁好啊。 都系好似三嚿水美金啊。 哦，2000几蚊，系咯，钱咯， 几好噶啦，都即系未，从来未试咁多噶。 啊，系$100。 哇，劲喎、啊！喂，点解 咁犀利？ 真系犀利啊！ 但佢呢啲会唔会嗰啲人见到美金嘅话，唔好话氹大，我想一蚊港纸咁样，会唔会啊？ 我给1999 ，thank you Dominic。Black 才 讲币100元， 咁耐 冇。 喂 ，thank you 阿谭，我讲币，我呢个就 阿谭嚟噶嘛，佢系。 1999 ，hello。呢个 Locket 咪即系阿监制咁嘅。 主持 James 令佢捉咗手，我要食个面，成首歌都系唱呢几个字。 五 面书好贱。 唔系佢作噶，我食个面。 系越来越浓烈 ，mental。另外，游行入大陆行到发烧，我谂如果俾佢入大陆。佢監察出埋啲用家都肯 ，Rusputin Watch Supermark Zuckerberg 有名你叫啦 ，Supermark 呢一家嘛 ，Gary Lee 喺度探長 ，Hello， 喂，咁、 哦、即係你，我、哦、即係上面阿、啊、Ultraman 就一嚿水美金， 哇， 阿Tha就$100 係啊， 哇，你都九嚿水喎、啊，犀利喎，今晚 唔 開咗一陣就， 犀利，真係啊，開心啦，762係熱血主持嚟嘅。食个面嗰个系一个儿童节目嗰、那个有个大陆嘅女人弹咗吉他噶嘛，面嗰个嘛，好热好热热，定唔知点，即系好戇鸠嘅儿歌，我都唔知点解中国人嘅细路仔受啲咩诅咒啊，要听啲咁嘅儿歌，大咗阴公啊，屌惨会俾人。 然后咧，我记得你咧， 惨俾人阉春袋 啫。嗰排Stranger Things 咧。你又讲嗰啲童星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啲童星系特别夺噶嘛， 食紧滞， 即系讲嘢系有一个通嘅，即系探长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啊？系咁样呢一个人当做好甩怪。 点解你个面红到咁嘅？ 因为饮咗酒就。 喂，不如你讲少少讲足球啊，因为我借呢个时候吞下色啊，因为睇 好啊， 忙到吞唔切色啊。 啲人都好犀利，知道我嚟就会讲足球啦，同埋知道系。曼联喎，犀利喎，真系讲咩？头先咩啊？问咗两个问题喎，话曼城咪赢啊？梗系赢硬啦，应该都11分，同埋都未输过波。依家即系就唔系话曼联就今季差咗嘅，其实就今季如果其他季咧，曼联嗰个分都排喺第一噶。不过曼城特别犀利咁解啫。咁同埋系啦，有人讲布里斯托城啦，系啦，咁就抵死啦，咁就曼联就。咁佢大胜都冇问题，因为佢好似喺英冠都打得几好嘅，咁啊入咗四强嘛 ，OK 啦。但我觉得对曼联就出联赛杯出局都 OK， 都系好嘅，不过就输俾呢队就核突咗少少啦。咁啊，大约系咁样啦。咦，系咪好啲啊？依家个色 冇啊，咁咪吞翻 咁怪嘅呢个古月旧嗰啲影相 filter 咩？你依家 不过呢个就比较渣嘅，即系呢个。呢、這個 parameter 冇咩教到嘅， 嗯， 咁啊盡量等啲色唔好咁濃啦，呢嗰邊都爆血管咁嘅色， 係啊， 不過電視嘅色又唔同喎少少， 你係有一隻咩噶嘛？你隻灰啲噶嘛？ 我平時咧就教到個 影相嗰啲， 教到個 saturation 好淡嘅，係 啊， 咁啊有型啲 嘅。呢個色好假嘅感覺， 會唔會啊？唔知啊，我中意咯，我中意好過頭先咯，想紅到咁樣，大佬大家好多 都係啦，而家好似紅啲。 我都 暗咗个画面， 嗯，暗咗啊，整翻光少先，冇错，冇错，暗咗， 系啊， 唔知点解 Logitech 咧唔系好 friend 嘅同苹果。 系啊， 因为我次次教咗咧，几乎冇一次。 Brain 写第一行， 冇一我唔系我唔教呢、這个，教呢、這个。 Backlight compensation game， 因为嗰、那个上面嗰、那个嗰、那个 brightness 咧好戇鳩嘅。 得吧 ，OK 啦。 应该啲得啩。 而家应该得。我差唔多啊，试翻你平时影相嗰啲嗰啲本色。 系咯， 系咯，讲下讲下，系咪应该讲下去日本咧？你个标题 啊，系喎，啊读埋最尾呢 集 先， 系咯。 系啊，呢个 Soso 苏苏系欧长明 嚟。啊，头我未复头先一个啦。 啊， 又甩嘴又细声咗，咁多嘢嘅个屌。咁啊，头先有人问我咧，嗰个电咧系咪喺？冇教个咪，我哋讲嘢细声咗啊！真系。咁咧，嗰、那个店唔系喺鸭寮街买嘅、嗯，我就托朋友喺淘宝买嘅。 哦。 因为咧，我有一次去，我有一个礼拜咪帮人夹 band 嘅， 系啊， 系表演嘅。 嗯。 咁咧，嗰间 rehearsal room 咧，即系嗰个有场地咧、 嗯， 我见到插咗廿几粒AA 电咧就倒插喺个 USB 度，咁奇怪嘅呢、這个情况，咁我好奇就即刻影晒相啊，跟住即刻买咯。 哦、 因为呢个设计对我嚟讲非常之惊喜嘅。你有冇睇过条片先？ 冇、 哦。哦，我而家即刻俾你睇。条件唔系喺嗰粒电。 好啊好啊好啊，点样样啊？ 好好，我见到就开心啦。 喂，系啊 ，Gary， 所以我话即系输，即系联赛杯出咗局都冇乜问题。不过输俾呢队真系核突啲。我就系呢个啊。USB 表即系点啊？佢系表面上一粒电， 表面上一粒两 A 电， 实际上系 USB 嚟。 唔系，实际上都系两 A 电，但系咧佢可以， 我、哦、即系可以插 rechargeable 嘅。 哇，劲、哦！ 咁咧但系就咁咧，将个头咧怼落个 USB 嘅任何盒啊， 咁啊就会插电啦。 咁啊插到个电。 咁跟住咁样吸翻个盖咧，咁就变咗 变成一粒电啦。 哇， 咁就仲有 indicator 嘅、 哦，劲、哦！ 中间呢节咧有节灯咧。你未插爆咧就红色，插爆绿色。 哦， 哇，真系非常正啊！ 超 劲 喎、 啊！虽然呢个唔系好高科技，但系好方便咯、啊。呢、這个几多钱啊？一排就差唔多一嚿水人仔， 哦、 四粒。咁你买个两排送个插电机咁咯。 哦， 个插电机就系一个普通电脑墙嘅四个位嘅 USB 盒啫嘛。 O K 喎， 就系咁咯。 太光啊啲人。 唉，太光，唔得意。唔系啊，几好啊！ 咁冇教咁， 我觉得 OK 喎、 啊。冇教咁，系咯 ，OK 就 哦，同头先比太光啫，而家 OK。 大家就走啦， 系咯， 系咯，讲翻系咯，去头先讲咩啊？系咯，我想讲去 同埋先，同埋呢最后一次啊。 Ultraman 496仲等紧你哋过嚟玩下草 架。喂，要啦。 Cliff 朋友， 喂啊，大金啊 ，Cliff 朋友， 同我想食个面，好似两首歌嚟。 哦，系咩？ 19 watching， 明哥揿咗记画面 ，Air Force I Force 温太友无听林冇得爸爸妈妈我爱你。 哇， 正咯，声音快过影像少少， 声音过影像啊！ 咁多人将打小条战线仲好啦。Alan Chum 探长，我在你哋好，今晚我又 嚟 照 好意思。 佢长粒太光 ，like 层粒电会唔会爆噶？ 暂时未爆咁样。 嗯、 喂，咁啊 ，OK OK 啦。喂，咁啊，我系因为我平时咧，我 default 咧，佢声快定咩话快话？ 声快过影像少少。 诶，少可喎，通常都系声慢。 系我声慢。 因为我平时咧个画面，我已经咧不由分说咁样咧。教佢，叫佢拱慢啲个声嘅。 嗯。 咁而家可能，哎死啦，喺边度教翻咧？平时都有个 setting 嘅掣喎，我谂下先啊。 佢 update 翻个 OS 好似。 唔系啊，呢个我成个 app 都 update 咗啊，所以咧。 系咯。 所以佢啲人唔知摆咗喺边。 系咪个 setting？ 系 BBS 啊，哦呢度系搵到啦。 等下先，你继续讲住足球先啦，趁我唔识嘅啫。 足球系咯，其实曼联又唔系好伤好多人嘅呢一季，但就即系我觉得即系联赛杯啲咁鸡肋咧，咁又早啲出咗局都唔系坏事，因为你打到四强咧，打到四强要 主客打兩場啦，然後你都打咗兩場啦，咁你又唔爭再打埋個決賽，打個決賽又唔爭再贏咯，如果唔係你又嘥咗人力物力噶嘛。咁但係即係佢咯，聯賽杯嘅價值我覺得都係比較低，同埋上年都攞咗啦已經，咁 OK 嘅，我都出過，都係係咯，都係個都係睇邊個對手咯，輸俾咁啊。我意思我成日真係核突啲啦，輸咗俾佢就冇乜嘢嘅 ，OK 嘅，得唔得休 OK 啊？ 我唔識教， 因為 識教有個齒輪喺度唔見咗， 算啦。係咪個喇叭側邊嗰個啊？ 喇叭側邊嗰個就係呢條嘅齒輪啫。 哦咁樣， 係啦， 哦咁啊。 又唔 係，佢都冇料到喎。 平時我上次都撳到嘅， 冇料到喎。我開自己嗰邊 check 咁得，你講先啲人。 你自己有 check 咩？ 有，我喺 YouTube app 開翻就得。我咪睇到 啊，原來尾咗喺最底嗰度。 哦，咁樣啊。 300我只教翻200嘅正常啲。 睇下先，睇下先。而家仲未入正題。Vincent， 声快 系啦，而家会唔会好啲啊？ 好似好似系真系， 唔知啊， 系咪啊？好似真系， 唔知可能系啦。咦？点解你嗰边有个 chat room 嘅？ 我睇到嘅呢个系， 系咪即系同呢个一样啊？ 系啊，梗系啦。 哦， 点会唔一样啊？ 我哋开两条线先添。 唔系。 喂，而家仲未入正题啊？我你第一次听咩？我哋例牌噶啦。喂，阿 Leo 好耐冇嚟啦，讲。阿广次都好行嘅，啲嘢好前线嘅，咁佢梗系嫌我成日讲下第啲嘢，唔好讲嗰啲啦，所以唔见你啦。 系， 喂，咁咧就入正题啦。譬如你讲紧嗱，而家支麦高咗，希望收得好啲啦。 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好多嘢试，因为支麦都唔同咗，平时都冇用呢支麦。喂，咁你去完边度嚟嘅话，啱啱日本嘅大阪， 系啊， 有冇去奈良啊？ 有，我觉得去奈良真系，即系我去完系觉得除咗玩下鹿啊。食咗个好食嘅饭啊，就冇啦。 哇！但系嗰啲古建筑，你唔觉得好黐线咩？你有冇去到先？ 古建有啊。 紫园有冇去到先？ 唔知咯，我唔系咁中意。啲宗教嘢我唔系咁中意。所以我觉得佢 宗教冇关噶。 我知啊，但我都 咁唔通你真系信佛先去得咩？ 咁唔系，咁但我真系冇乜感觉咯。 OK， 其实我成世仔系搭过3次飞机，真系好少嘅。 打就打得多啦， 打多，系啦。咁因为本身呢我呢半个月呢我係清緊假嘅。咁我本身就諗住呢去台湾嘅。咁但又咁我问啲朋友意见啦，嗰陣时又咁又话台湾啊，其实不如咁我朋友呢就直接讲去大阪。就係因为洗费都差唔多。咁不如去大阪。咁我諗下咦都好喎，因为我年头都想话不如去一次日本啦，咁样即係你都未去过，又即係你身边生活有好多嘢都比日本即系 影 响住你咁样，咁不如系咯，不如去下啦咁样样。咁我如是者就真系去咗咯，咁啊去咗5日4夜大阪咁样样。 系，咦咁点解今日监制咁尽责？ 做咩？ 不停喺度同我望住，因为有嘉宾喺度， 平时冇嘅咩？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每次咧有嘉宾咧，都系啲机器都死晒火。 咁大 好多次， 有次系。好似黎亲 都 系要多嘢啊， 唔系突然间死啊， 呢样 点解突然间有啲人唔好咁样咧？ 系无啦啦唔升嘅大师， 今次就算咗嗱，而家咧我就教到100个 mini second， 咁你就可以咩啊？即系可以啲声画同步， 系啦，应该同步啲咯。唔知咧， 睇下 监制， 睇下咩啊？我哋讲住先啦。 你话大阪咁点啊？ 系啊，咁又即系已经一开始，因为我本身都唔系啲咁中意买嘢嘅人， 系 咁我已经即系我 plan 嗰阵时咧，我都唔系。即係我都避咗即係咩黑門市場啊，即係深齋橋都唔係好去噶啦咁樣，咁所以就去即係所以都係去睇啲博物館啊，或者係即係博物館啊或者啲景點為主咯，係啦。咁同埋就本身又想睇 J League 嘅，咁但係又因為好遺憾，因為10月頭已經完咗季，即係冇波睇啊，即係冇波睇已經，咁又冇辦咁就冇辦法啦呢一個。咁但係去咗幾日，我都覺得揀啱嘅，因為我覺得日本係即係如果你話插電啊，都係一個好適合嘅地方嚟嘅。不過雖然你話即係個環境好咯，但你係睇到即係你都有陣時會 feel 到個社會咧，即係個都超壓抑，好大壓力啊咁樣。 係， 我唔知你去日本會唔會咁樣覺得咯？會係 覺得 即係啲人好似係啊，係啊，對你好好有禮貌，但係你覺得 好假 系啦，冇错啦。其实你 feel 到啊，你去到嗰啲人，即系嗰啲铺头啊、食嘢啊，即系有啲人啊，对你好有礼貌。即系就算你唔识日文都唔紧要，但系其实你系好难讲到，你好难讲到点解你会知咯。但系你觉得嗰啲人介意咯，系有啲排外咯，佢哋系。 我就冇乜呢啲经验噶，老实讲。 唔系佢哋冇，佢都冇歧视我，即系 唔系啊？即系嗱，因为咧，我一来咧唔知我咩人啦， 系。 二来我又成日笑噶嘛， 吓。 咁你啲人感觉到你嘅气场系点噶嘛？ 嗯， 咁可能你封闭咗自己，你唔识出去，咁佢咪当咗你系大陆人咯，或者佢 冇我都有尝试去，即系点讲咧？去接触佢嘅文化，即系譬如， 喂，你接触人咪人哋一定好舒服噶嘛？ 系啊，咁咪就系我头先讲嘅， 系， 即系佢话系佢好有礼貌，即系。又冇对你，即系又冇俾啲面色你睇，但系你知道佢系点解有啲排外咯？我唔知道用呢个字正唔正确咯，即系个感觉就系咁啦。总之就系、是、 你前线嘅服务员咧，好惨嘅，即系你喺香港，就算我哋系自己全部自己人咧， 系， 咁你都难免咧有啲咁啊，系咪？ 系， 即系只不过佢连你头先讲嘅浸好嘅礼貌都冇嘅时候，咁你 OK 嘅、哦。即系你惯咗咪，因为 香港你话 系咯， 哦系， 但系你对人哋要求咁鬼高， 我冇啊，即系我只系一个感觉嚟嘅，即系我冇话。 唔系，但你本身系咪觉得、日本人应该系对香港好友好噶，因为成龙啊咁样嘅关系。 我系觉得佢哋应该对大部分人都好友好嘅。 系，但系 我感觉系咯， 但偏偏就对中国人唔好啊。 唔知道我又冇好，我冇特别谂嘅系咪？ 我觉得合情合理嘅，真系。 咁啊系嘅， 即系你切身 處地，我都明嘅。 喂，大佬，中國人去邊都衰到邊喎，真係普遍嚟講啊，即係有人話你唔係全部係咁嘅，我知道。咁希特拉側邊嗰啲都冇人有一個人唔舉手啦，係咪先？即係你講呢啲嘥嘢嘅，普遍聲名浪藉呢個嘢，咁好衰唔衰？我哋係中國人嘅樣啊嘛。 係。 咁你對嗰啲前線嘅工作人員有乜要求啫？佢都係打份工， 係， 佢都係好大壓力嘅， 係， 日都有啲好 long 禮嘅嘢，好喇喳啊，好大聲講嘢啊。咁点啊？ 所以我去之前咧，我都即系提醒自己咧，都系要即系俾翻啲质素啊！唔好理话人嗰阵，你话人哋做嗰啲嘢，你自己就做翻晒啊！嗰啲成咁咯，即系垃圾唔好周围掉啊！你知日本就可能佢因为佢哋都系都好重视垃圾分类嗰啲嘢。你见嗰垃圾桶就唔系一个垃圾桶就算，即系佢分晒类咁样样嘅。咁可能即系再去到就即系冇乱咁冇咁大声啊，阻住。人啊咁样，咁我自己去咧就唔会大声，系咪先？咁啊，系咯，即系尽量唔好打搅到人啊，咁样。咁我自己都有嘅呢啲系。 咁但系翻到嚟香港，你会唔会继续即系话觉得嗰度咁宁静、咁舒服？可唔可以自己地方都改善啲咧？ 自己改善啲，你嘅意思系我 即系话翻到嚟，你会唔会好似日本啊？你见到人哋咁样翻到嚟，你会学佢哋讲嘢唔好咁大声啊？ 都会啊， 我觉得 因为譬如我攞一样最简单嘅嚟比较啊，搭地铁咁样样，你日本你搭地铁都已经系个享受嚟 嘅， 即系佢真系好贵，贵得好离谱嘅， 但系好离谱啫。 哇，一个站18 yen 喎，大佬， 180 yen 啊， 系啊， 180 yen 即系十蚊、啊，你10蚊香港够过海噶咯、啊。 哦，但香港站近啲嘛，会唔会？ 其实差唔多。 我觉得洗费真系唔够香港咁贵 ，overall。 其他洗费就平。即系食嘢啲就平。 喂，咁 系啦， 即系喺未发生呢个新闻之前咧， 边个新闻 ？JR 断裂。 哦，系啊， 断裂嘅边缘就贪污咁样。 系啊， 即系人哋有个新闻报出嚟，大陆系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嘅，死人都算嘅。 死咗人都未必有新闻喎、啊，死咗人可能都系嗰个事嗰件事嘅 36%咯。 系啦，冇错。同埋佢话佢讲件事，永远都系嗰件事，可能得两三成。 即系而家之前我冇咁大声啦。之前日本贵都有道理嘅，仲想咁谂，咁样讲嘅之前。 吓， 发生咗件咁嘅嘢，真系讲唔出。 系啦，冇错啦。 喂，就系、是、咁，即系我觉得 O K 啦。即系嗱，以佢哋嘅服务，即系啲班次准确啊，你连听到啲广播啊，啲音乐啊， 好 夸张 喎！直头系即系讲准时咧，我真系好中意。即系你知我都系好 Q 憎人迟到啦。咁但佢准小人真係好犀利喎，佢真係呢佢咪有佢啲车站呢咪有啲嗰啲点讲啊嗰啲即係佢讲边班车会几点到咁样成嘅，佢话你真係攞佢啲车一嚟呢攞个电话出嚟睇呢，嘩真係一秒都唔会迟喎，好夸张喎，真係。 梗係佢逼晒，即係佢我冇见过嗰个情况，就夹硬生㧬啲人上车，你有见过 夹硬生㧬啲冇，可能我都避咗啲繁忙时间去搭车囉。 咁啊， 咁你譬如大阪，你喺大阪几多日？喺东京几多日啊？ 冇去东京。 哦，直头嘈一声就去咗关西机场，啱唔啱？今日 系啊系关西机场， 喺嗰度落咗就喺度玩晒 ，OK。 系啊，去咗一日。 咁你有冇去过东京啊？都冇啦，真系。 冇，第一次日本咋。 哦，咁你应该见识下东京先，顺便下次，因为东京有另外一回事嘅。东京啲人冇你讲嗰种咁硬食咯，因为嗰啲前线嘅工作人员，即系接触嘅人多人种啲啊。咁所以咧，東京好似冇你嗰個感覺嘅，即係譬如你去你去，我上次去都係關西啦，咁嗰啲人都有你嗰個情況嘅，因為有時我真係走去影人哋相，啲人俾人秒啊，梗噶啦，因為佢哋 suppose 佢哋本地人係唔中意俾人影相噶嘛， 都係係咯， 咁所以咧呢啲就戒唔到嘅，翻到香港都，因為你見到細路仔屙尿，你實要影。即係嗰啲情況咧，同啲批鬥啊嘛，你知香港香港唔批鬥唔得噶嘛。即係譬如見到有條友喺地鐵度做瑜伽，攞只腳趾嚟選啊咁嗰啲咧，你冇辦法唔影，即係忍唔到手。 係， 即係因為隨時 要被。即係你日本都係咁樣。 我日本都係咁啊，戒唔到啊真係。 哦。 咁你香港，如果你慣咗快槍手咧， 快槍手， 你影有 UFO 你影到先啊嘛。因為我成日飲恨咧，就發夢嘅時候咧，見到 UFO 影唔切啊，都。即系个梦里面好饮恨嘅，真系，因为我发梦成日都见到天文异象同埋 UFO 呢啲嘢嘅，我系噶。 哦， 我前晚都先见到天文异象，即系怪嘅天文嘅异象。 吓、 啊，个天唔知变咗绿色啊咁嗰啲咧。 系， 同埋唔知点解喺梦里面见到个海海水平线啊，整个地球个视角咧系唔似地球嘅。 系 辽阔啲添嘅，仲 咁搞笑。 系啊，个天你见到好多嘢，但香港个天见唔系好多嘢噶嘛。 系你日本个天都蓝啲啦， 冷空气咁呢样梗噶啦。日本啲西柚都香啲噶嘛。 日本系西柚香啲，我唔知道，但日本啲嘢食系真系好食啲。 系， 同埋系平过香港啦。 系系。 拉面就真系求其揾间都好食嘅。 系，真系唔知嘅， 真系好夸张。 讲一兰咧，喺火车站啲独卵食嘅啫嘛，即系一条友。都唔想见人嘅，一格格好似电话亭咁样食噶嘛， 系啊， 用块布遮住啊，见唔到里面个人嘅，好似坐监个弟出嚟咁啊，哇，香港变名店噶， 黐线，唔系喎， 喺香港啲排队 都系见，都系见好多人排队噶， 咩啊？ 喺道顿国都好多人排队嘅， 喺边度啊？ 道顿国啊？ 咩唔识喎？ 道顿国咪喺咪深沙桥出面嗰个， 哦 ，OK， 系啊， 啊， 都好多人排队，我唔知点解，即系 咁多游客啦。 系咯，你喺日本拣间好食嘅拉面都冇难咧，点解要咁做咧？ 咁你除咗觉得嗰啲人有啲呢啲问题之外，仲有啲咩？ 仲有乜嘢啊？其实个问题又冇大，系一种自己感受嚟啫。 系， 仲有乜嘢啊？即系觉得个地方系即系有啲正中大，即系旺中又大正啦。 同埋嗰啲人啲质素咧，即系佢哋对个社会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即系佢，即系你觉得系真心系中意自己嘅地方，即系有呢种咁嘅感觉咯。但系香港人 咧， 就乜嘢都争嘅，咁又唔怪得你咩都争嘅。 系， 即系但系你冇理由发泄喺啲你唔应该争嘅地方咯，咁啊争，我觉得。 例如咧？ 即系例如，譬如你好争。政府任何一啲嘢嘅，咁但系又好憎人攞中援喎，争埋喎，咁但系攞中援嗰啲人洗紧肾啊，点唔攞中援啫？系咪先？ 系咯，或者佢真 咁我精神病都翻唔到工嘅，我成日都要食药，食到懵下懵下嘅，我有手有脚，我系唔做嘢吹啊，因为我做唔到嘢，冇人请噶嘛，你请我啊，系咪先？即系都争埋噶嘛，系无辜地。 系啦，咪同埋系有阵时咧， 就算呢度讲好多听众都唔赞成我讲啦，即系攞中援就一定系呃噶嘛，就觉得。 呢啲咪又系俾苹果啊？ 唔系苹果，苹果之前已经系咁噶啦，未有苹果日报之前已经系咁讲。你太细个，你唔知啊。 系，但系而家有苹果日报都系咁讲嘛，佢帮手泼啊嘛，同埋政府系有心咧，即系有阵时佢讲呢啲 case 咧，佢会特登攞一两个好夸张嘅，即系咩？哇，佢攞咁多中援啊，跟住一年去四次旅行啊，你睇下呢啲人咁样。咁个问题你唔会，即系嗰啲人一睇报纸嘛，哇，黑中援啊呢啲。 我觉得唔关苹果事嘅，即系你有冇脑嘅大佬？系咪单单系咁？你自己有冇睇 figure？ 政府有呢啲宪报啊，即系唔系有呢啲你睇得翻揾到 PDF 啦，攞中援嘅系咩人啊？攞几多社会嘅几多 percentage？ 其实七成都系啲老人家嚟。 咪系咯， 就算你话新移民攞， 即系只不过你选择唔去知道呢一方面啫嘛。 就算知道你都唔会讲嗰度啲人啊，因为佢就 咁关苹果咩事啫？ 关啊， 梗唔关， 佢都有泼噶嘛。 咁嗰啲人你泼就听，咪即系蠢咯，大佬。佢泼好多其他嘢， 都系 佢泼你七日上街，泼你星援 三子撥你去撥你去聲援 DQ 嗰啲，你又唔去係咪先？ 我冇否定佢。 唔 係 問題就 係、是、有呢啲 問題就係點解佢撥你去DQ 聲援你又唔去咧？撥到先得嘅大佬，你真係中意俾佢撥咪撥到咯。 咁係啊，真係。 唔係咯，佢好多嘢都撥㗎。 咁都係啊，真係。 唔係咯，咁所以你咁講咪唔成立咯頭先。即係根本大家心裏面就覺得咧，唔係選擇性嘅真係。 係啊，佢哋咪選擇性。 即係選擇性覺得咧，嗰啲弱勢嘅人咧已經好弱㗎啦。咁我你益咗又如何咧？佢唔會咁諗㗎嘛。你益咗就係即係我自己冇咗啲福利。咁但係你係咪都冇㗎？ 同埋啲人就成日講話，哇！咁即係綜援可以咁多錢，咁我都唔做嘢啦咁啊。 咁你 從來都 做咯， 去咯，你可以唔做，咪攞咯，做乜嘢啫？係咯，咁抵攞係咪先？喂，三四千蚊一個月，你使俾我睇啦，真係唔該，係咪？又話公屋免租成啊嘛。 不過同你講呢啲又唔公平嘅，社民連㗎嘛，你以前 咩啊？系啊嘛，即系咁我冇 冇咁变过， 唔系咁系啊嘛，即系你如果真系觉得你攞四五千蚊去一个月去生活系得嘅，咁你做啊嘛，你咪唔好翻工。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喺香港攞中援就翻大陆住咁样， 咁 呢啲啊呢啲抵死， 咁我都唔 你呃就实有人呃嘅，但系边个有责任去捉嗰啲呃嗰啲人咧？咪系咯，佢唔做啊嘛， 系咁样。咁讲翻， 咁咪就系将个责任拱翻落啲人度咯，即系越穷越扑街嘅香港真系。冇人同情嘅真係。 係啊係啊。咁跟住日本又反而仲有咩呢，去咗呢個大阪城我有啲失望㗎其實。佢因為我開頭以為呢，咁佢即係呢啲即係當然啦，你入到去你冇可能 expect 佢同即係幾百年前即係豐臣秀吉喺度嗰陣時一樣啦，佢實會變咗，但係入面係好似即係一個博物館咁咯，已經變咗。 即係成個 現代化得好緊要啦已經。咁、okay、就變咗又即系行嗰个圈，我都已经走咗。反而佢侧边有一间明治时代啲建筑，我唔记得叫咩名嘅。咁佢楼下有一间嗰啲卖啲忍者用具嗰啲铺头，几得意咯。我又系咯，同埋人哋同埋即系日本人又真系都几中意做运动嘅，都系啊。即系行去大阪城公园咧，我朝早去啦，都好多人喺度跑步。 系 啊， 而家香港都多。 轻跑步嘛，而家 系有行出去海皮不停咁跑， 咁好事嚟嘅。咁呢个 跑都跑。 大阪城明早，大阪城先唔好睇边晒。 喂， 佢话哦， 名古屋打就一晚都可以三次。Alan Chan 大阪平 ，Black 陈星快 ，Alan Chan 城市又唔同乡郊。开平其实日本系咪好多嘢都好，但只限对自己人好。呢度艺探景。我转行做面包佬， 有 啲臭 B B， 所以好早瞓，冇睇拉直。 明白，哇！做面包真系好早， 系啊系啊。 要执行嘅工作，心情唔放上面。晚上 warm hello， 晚上 warm。如果攞上去关西都有呢个感觉，咁千祈唔好去东京。 Alan 唱 但系 J R 好多年冇加价咩 ？Harry Lee 认同。关西人算是记起露营于食 ，Alan Chan 香港人同关西人好似 ，Jeremy Lee 日本公司会有交通费俾翻员工 ，Alan Chan 所以日港极分偏向关西人多 ，Jack 咪 食 M B 邓模式有啲使肾病人没有津援，而且很大部分 啊系啊，咁大镬啊！ 有日本公司有交通费俾翻员工，哦咁又所以系嘅咩？咁好嘅咩？ 日本有几好啊？唔知啊，真系。 佢话挂咩？啲公司要俾交通费啲员工。 唔奇啊，你啊，因为个地方大啲啊嘛。 系。 咁要请人，譬如嚟去都系请你公司附近，就自然搵唔到你啱嘅人咁，即系少机会，少啲拣择啊嘛。 系系。 咁你嘥多少钱俾佢搭车？譬如我个朋友香港人嚟嘅， 嗯， 就纯啲日本话就纯熟到咧，即系日本人都唔知佢系第度人嚟嘅。 系。 因为一次试过陪佢租楼咧， 系。 咁佢叫佢俾身份证啊，即系后来。 嗯， 佢话佢冇噶，佢得张唔知工作 visa， 跟住个人都 O 晒嘴，吓唔系啩咁样，咁啊好明显唔系擦鞋啦，日本人系唔做呢样嘢。 欧乐轩嗰啲 friend 话，欧乐轩都系日文都系日本读过书啊。 咁咧，于是乎咧，咁即系佢哋咧，而家去日本咧，佢喺千叶嗰度住， 系， 咁搭成个钟头车去东京翻工。 哦， 咁即系如果佢即系如果咁贵嚟讲咧，如果冇津贴，佢人都冇得大佢。咁又請唔到一個住得遠嘅人㗎咯。 哦，咁啊係。 因為嗰條友呢英文又好叻嘅。咁 又要日文又得。 係啦，譬如你可能喺返東京嗰度，因為中文又得㗎嘛，咁做生意咪好囉。 係囉係囉。 咁你好難請到一個幾樣都得嘅人。 咁就願意俾嗰個錢啦。 即係如果你喺生意層面就覺得 make sense 㗎。 哦，都係嘅。 同埋我覺得即係雖然即係日本地鐵都好貴，因為我喺日本都係坐私營地鐵多嘅。即係雖然都真係好貴，但係你睇到佢個服務啊嗰啲成啊，我都覺得，唉，都雖然咁都 OK 啦，咁樣即係勉勉強強都覺得 OK， 但香港唔係喎，即係我哋嗰個地鐵就 同埋即係成個制度啊、人啊加埋就一件事嚟嘅日本，即係佢準時啦，啲人四四方方啦，強迫症啦。咁我本來不嬲都好讚揚嘅，但係我上次奈良咧。 是 有我由京都去奈良嗰程咧，有个阿伯咧拎个电话出嚟睇剧，我心谂我真系唔敢出声啊！我以为日本人真系好高尚嘅添， 日本人嚟， 点原来都系大陆人嚟嘅， 我屌，点解会咁咧？其实即系有阵时咧，你见到身边啲人都唔会咁做嘅时候，你就冇咁做， 好自我噶中国人，有 好自我啊！ 喺你啲小日本嘅地方咧，即系有仇咁嘅欠啊咁噶嘛，即系我觉得大陆人最核心问题就好似全世界欠咗系咁嘅， 系， 即系到到而家都系噶，就算去到美国高尚学府读大学嗰啲人都系， 系， 有一度机械人哋唔用国语教学啊咁嗰啲咧， 但系其实我嗰次去咧，即系我啱啱翻嚟嗰次咧。最多人反最多即系啲麻烦友就韩国人 哦，系嘛？ 系啊，都系大大声啊！ 哦 ，OK， 即系我中意喺路口位度停啊嗰啲。 喂，咁我想问一下你咧，上嗰两次去搭飞机去边两个顶？ 第一次就2010年，我仲系写文年嗰阵时咧，就 去交流 都临分裂个系啦系啦，即系因为嗰阵时就傾緊同民進黨有個智庫咧，寫文言就想 share， 咁就去到就係即係台灣嗰啲露營去招呼我哋，咁啊去咗好似我冇記得去咗幾日咯，總之咁又第二次都係去台灣咯，同個 friend 去，但係 咁 北歡而散 嘅，即係淨係台北嘅， 冇啊，係啊，淨係台南咯。 哦 ，OK。 跟住第三次咪呢次咯，呢次就即係我以前都會介意。 唔係你北歡而散咩？未講完， 嗌交咯。 佢喺旅行度嗌交， 係啊， 男朋友女朋友先。 女仔嚟 吓，咁啊，哇，好浪漫咁喎，有啲剧情。咁有冇最尾嘅机场？因为你代为机票啊嘛。吓，咁啊，机场又撞翻。 我机票早走。哇，好，即系已经冇人玩啦。即系以前系唔即系 你改机票啊？ 我改机票走咯。 你都唔小气噶你。 系咯，唔成熟咯。系咯。咁跟住 条女系咪大过你嘅先？ 系啊。 咁啊，即系成熟过你可能真系。 可能系啦，不过唔紧要啦都。跟住今次就系咯，其实就都觉得诶，自己去下旅行啊，是但啦，冇人陪我，因为我觉得即系个人去到咁上下咧，你都要识自己去即系寻找下快乐同埋乐趣先得嘅。 系喎，梗系啦。 即系你如果咁怕孤独，又好难做到其他嘢咯。咁所以就自己试下去旅行咯。咁我觉得都 OK 喎。 系 啊，虽然有阵时都会觉得好似闷咗少少，但系都觉得 O K 嘅， 真系我试过一个人去旅行，一啲都唔闷， 系啊，好多人都系话一个人去旅行， 我仲其实开心过同阿监仔一齐去。老实讲啊，我唔 系你上次去京都系 咪？佢唔开心，即系两种玩法嚟嘅，真系。 但系上次去京都系同埋佢 同阿监仔咯， 嗯， 因为咧点解又同你一样咯？因为屋企咧停水停电， 系 朝头早9点开始停嘅， 停水停电，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停晒。 边度？ 屋企啊， 跟住 咁于是乎咧，不如澳门去睇下水母间啊，去买下赌场嗰啲 package， 即系消化时间， 食一日啦，咁样去食部飞啦，咁样谂住， 嗯， 哇，点知贵到咧？澳门都咁贵， 黐线噶。 咁跟住咧，又睇下台湾啦，不如，台湾亦都唔平喎， 系， 咁啊，不如去京都啦，又好玩，又未去过， 系啊， 即系我几中意京都嘅原因咧，就系佢啊好多保留到，即系嗰种情操咧，即系。佢能夠咁保持到傳統咧，正正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咧，係最討厭啲傳統嘅。 係啊，冇錯，唔係中意嘅，到就嚟執嗰陣時咪去打卡咯。 嗰啲唔 係 中意，嗰啲係中意，嗰啲係中意打卡。 係中意打卡，係 啦，即係中意送賓。 係啦，冇錯啦， 賓如之星全部都係 中意白事啊。 唔係咯，咪人哋真係用咗努力咧。嗱，我睇翻嗰個大嗰、那個東大寺嗰個介紹咧， 係 喂佢哋因為。成個木建築同埋日本係相對乾燥咧，即係好容易揦嘢，有時唔係人為嘅，可能俾雷劈，就火燭噶啦嘛。咁佢喺呢千幾年裏面咧翻新咗2次，即係人哋都係要一定要跟翻由唐朝嗰個規格，專登又起翻。原因就係人哋唔想冇嗰個根啊。喺日本人嚟講嘅文化根就係嚟自開封啊，嚟自 中国唐朝嗰个年代嘅几笪地方， 系啦， 即系个刀都系模仿嗰个地方嚟， 主要都系唐朝 嘅。咁所以即系佢呢种咁嘅牛精咧，同埋呢种执着咧，好欣赏咯。即系至到今时今日，即系有个令到当地住嘅人或者游客， 嗯、 即系有一个穿越时空嘅感觉。 嗯， 即系有时我唔识字又唔读历史，但系你睇翻呢啲，令到你有兴趣睇翻历史啊嘛。 同埋觉唔觉得日本人即系？对美学咧系真系好， 唔使讲啦， 系咯，即系你求其系个问题系咧，你求其佢哋依间铺头仔嗰个价钱牌啊， 其实唔系，其实 唔系，都会好睇嘅，都系。 其实唔系求其，人哋真系要付出噶，分别就系中国人唔肯付出啊，咩都袖手现成。你睇下嗰啲圣诞 睇到得啦， 你睇下啲圣诞啲报纸咧，呕血啦仆街。 系你上次个吊机， 屌你乜真系核突到喊啊，家产。嗰啲加坑灣都好撚貴啊，成千萬一層樓。 係啊， 哇！佢啲報紙肉撚酸到咧，即係講你都唔信，層樓咁貴，個報紙咁撚肉酸。 香港好多嗰啲商場咧，即係你知而家聖誕啊，實有啲即係報紙咁樣整，咁嗰啲香港人好中意走去影相啊。屌下星我都唔知有咩好影。 即係連韓國人咧呢方面都超越香港啊！即係韓國人整啲 LED 花咧。即係 我都好秒韓國文化， 全部 我都不得不承認， 即全部一模一樣嘅。但係當你全部都好 minimal， 全部都係一樣嘅時候，變成一個 pattern 就係一個美學嚟噶嘛。但係香港咧，好撚貪心嘅，食布飛嘅任何嘢都係揀財神啦、啊，揀啲布置吊叮噹都唔撚知係乜嚟嘅。嗰啲咁嘅立體又唔係立體嘅Merry Christmas， 屌你不如唔好念啦，咁家產。即係冇人話，冇人怪你嘅，你唔整肉酸啲地方。但唔知點解死都要整㗎喎，嗰啲 admin 呢間公司呢點都要整啲戇鳩嘅聖誕嘢，屌你咁撚求其不如唔好整啦，屌真係好撚興㗎，我諗你都有呢啲體會，因為你公司都係，你就嘅 admin 呀。 係呀、啊、但呢啲嘢就唔使我搞嘅，因為老細本身係 design 嘅，咁我就自己搞啦呢啲。但個問題即係香港係即係對，即係點講，即係對美學係冇研究。 你唔好喺香港。 CQ 彈咁樣都係。 即係你香港又唔好怪咁忙啦，係咪？即香港人最中意嘅羨慕人咧，佢指出咁啊，同人哋諗個藉口嘅。嗱，佢係美國佬，哇條友咧唔知點樣 DIY 咁整緊咗個木做嘅琴鍵出嚟，或者 keyboard 出嚟。咁你喺度讚緊佢咧，隔離就有條友講：，屌你美國佬得閒啊嘛！喂，咁你得閒嘅時候，你又點咧？你會做呢啲嘢？ 咁人哋點解會唔忙咧？其實個問題，你將個時間花咗喺邊度？ 嗱，譬如話，唔係香港人最卑鄙咧，佢講大陸，哇呢個人米雕幾真叻啊！成幅画雕喺个米度啊，雕啲戇鳩，因为得闲啫嘛，即系佢会用 又秒翻自己人咯， 嗰啲唔系自己人嚟嘅，老实讲，两种唔同嘅人嚟。 OK OK， 咁咧跟住即系你系问题，你唔肯付出，你系以为搵钱买到，即系不嬲，我哋香港人都有呢个咁嘅个性同埋呢个观念。咁你变咗呢个市场又贵，你又买唔起，又 cheap 过人，咁你买得最平嗰啲，求其以为。要嚟啊交數啊，最緊慘係交數。呢、這個交數文化一日唔忘記，即係一日仲存在咧，你都唔使知道有咩叫美學。因為美學我唔係做俾人睇嘅，你自己都開心噶嘛。 同埋要自己花時間研究 啊。係啊 ，exactly。譬如你睇翻嗱，譬如中國人成日認屎認屁啊。屌日本仔未差翻唐朝嘅咩咩咩不啦不啦嗰啲典， 但唐朝咯喎。 喂唔係嗱， 但唐朝咯喎， 都係都啱。但你睇翻今時今日。未俾文革懟冧嗰啲紙，喺翻譬如喺翻嗰個地方係咩地方啊？河南啊，喺翻嗰地方同一間紙同一個時代，點、 嗯、 解你今時今日喺中國見到啲咁 Q 肉酸，但喺日本啲咁 Q 靚咧？ 嗯， 我真係研究過。 公道講啦，即係1949年開頭嗰陣時咧、嗯，即係佢嗰啲即係嗰啲官方宣傳品咧，都係真係有自己特色嘅，都係，但個問題好似國民 嗰啲係蘇聯嘅特色嚟嘅， 係冇錯， 因為人哋夾硬要咁做，同埋冇 reference 去 學到足，但都係好睇嘅，都係 唔係呢啲你可以個功勞就係蘇聯啦，係 啊，但之後就即係後屘同蘇聯 我未講完，你聽我講先，同一間紙同一個年代嘅建築物，點解你中國特別肉緊酸嘅咧？真係就布達拉宮都好肉酸嘅。即系啲唔同晒嘅咯，真系、 哦， 都叫做好过汉人起嗰啲噶啦，已经。原因就系咧，所有纸都油晒红色啊，啲墙。 咁大镬！ 屌你唔衰攞嚟衰，你清朝嘅时候边有呢啲颜料啫？ 同埋咩咯？嗰啲即系佢哋嗰啲活化就同香港差唔多。 屌、 嗯，即 不知所谓。 故宫有 Starbucks 啊， 佢唔去研究啊嘛。但系日本人真系好注重研究噶嘛。 而家香港有啲即系所谓古迹入边都系。 嗰度烏里馬查。 唔係，即係你睇翻《智聯政院》咧，係出奇地，我覺得係劇似樣嘅，真係。 嚇！ 雖然佢啲比例全部熟細曬，因為我去完奈良，我即刻嗰排咁巧有機會去咗智聯，我真係望多兩眼。佢、當然所有比例都縮細曬，冇咗個宏偉嘅感覺啦。 係係， 但係啲顏色都跟翻噶嘛。咁譬如布達拉宮咧，嗰個宮外面原來不嬲都係揾啲蜜糖同埋唔知牛奶啊，定唔知啲人啲村民自己走去自發。 即係嗰啲漆油係唔同啲。 係啦，咁但係今年都已經政府規定唔準用嗰啲嘢啦。咁嗰啲係有機物嚟噶嘛，即係可能好大鑊 噶嘛。 同埋啲氣候變咗，你唔可以再用嗰啲嘢，可能會變臭啊，或者有好多昆蟲啊。 係係係。 咁即係所以，即係中國人咧，你真係唔好講美術啦，即係唔好話自己識添啊！真係講出嚟都見笑啊！真係簡直啊！ 識嗰啲都俾人咩啊？ 都俾人打跛曬手啦！文革嗰陣， 係啊， 畫畫啦，係咁俾人坑 曬嘅。 彈琴啊嗱，你知道劉思坤咧都俾人剝斷咗手指。 劉思坤， 鋼琴大師啊！即係所以咧，你識叻邊範咧，就專登係要你最冇尊嚴咁樣下場。 黐線嘅，讀下啦，又知法， 叫法先。 James 類大陸落嚟嗰批多數中年甚老人，冇乜競爭力，唔攞中援點得？開聽探長，我可以代表嗰啲人答你，知唔知處上唔上街，直覺上同自己荷包冇直接關係。相反中援問題就有，所以後者就容易闊到大家嘅矛盾。 不過高鐵 開平點子新嗰部， 高鐵咁樣 啦，都唔好得好多。 晚 上 Warm Closure 中意睇古城，應該搭程 JR 去基路城或者敦松。James Leung message retracted。James 倫拉布拉到遲咗出中援，老人金就真係對部分市民有切身問題。Sharing 唔想交通費平，又小強國人，又舒服，又有好者博物館，可以考慮廣島加工島。是仲係呀，就算麥叔叔做拖菜都有交通費，佢哋人工係分開好多嚿，基本人工唔高，但係一年出兩次花紅，亦係互相送禮嘅日子。瑞騰養老金都係扣咗先出糧。B B 潮江道 James 佢一個人去旅行好開心㗎，自由自在唔使記住。Mark 奧伯一個人去旅行好，北京一落機就識到地勤。Sharing 129 Watching Now、Mark 奧伯想清靜，一個人揸電單車去海島旅行一周超正、Mark 奧伯去泰國芭提雅，兩個人雙倍消費，減半享受。Black 陳銀座和光百貨全窗設計次次都有驚喜、 哇！如果講廚窗設計咧， 係 我英國嘅 Harrod 都係堅，成條街嗰廚窗設計嚇死你嘅真係，你估唔到佢嘥咁多錢再整個廚窗， 係 即係所有嘢都 外國係我之前唔知睇啲咩， 佢所有嘢都唔係現成買嘅， 佢直頭有啲人係做廚窗設計， 其實香港以前都係嘅， 而家好似冇， 而家我諗可能唔知邊個做埋， 有冇廚窗？唔 係而家香港咧就外有外判一間公司咧，就專係整啲道具咁樣。同一個 brand 就間間都係派嗰啲嘅，係好冇意思嘅。但係 Harrod 嗰條街 太講效率咯，香港我覺得，所以你點解話冇乜即係啲美學嗰啲嘢啊？ 係 即係某程度上都關事。 係銀座嘅和光百貨真係要去下喎，即係如果講廚窗設計，我覺得英國真係最勁，勁過美國好多添。即係你譬如佢哋結合機械啦、美學啦。光影啦、道具啦，即係要倒模啊咁成啦。我去 Harrod 嗰間，即係佢一間大百貨公司啦。唔知地道定地下咧，有一間專係賣靚嘅凍肉嘅，即係好似而家嘅 City Super 咁嘅。但係咧，佢將個層次咧整到好似一個屠房咁嘅，吊住曬牛嘅屍喺度嘅。但係佢唔係好話大血淋淋嘅，即係已經切好曬。但係好似嘅，即係但係你佢有辦法咧。咁血淋淋血腥屍體咁樣呢，佢配合啲燈光同埋嗰啲物料呢，譬如吊住嘅唔係搵返個鐵鈎啦，用啲倒咗變嘅鏈呀咁樣，即係美輪美換咁樣俾你覺得嗰度呢嗰啲肉係好鮮肉，即係成個 message 出嚟會誘發到你嗰個購買嗰樣嘢嘅慾望嘅。咁譬如講緊賣一個即係其中一個 section 係俾啲好 cyber 嗰陣時候去嘅時候就興 cyber 嘅時裝咁樣啦，佢揾曬一啲水喉咧，即係 又转弯又成咧，但系全部电导晒嘅，咁啊全部好识喐嘅。然后里面有个潜望镜，你喺呢边就望到唔知隔篱嗰度，即系系 work 过啲嘢。即系我印象中，哇，深印象到爆啊！即系佢一个 section 啫，只不过系有埋机械嘅。咁同埋咧，譬如有 Harrod 对面有间再古老嘅百货公司咧，我即系成间都系用木建筑嘅。哇，直头有啲。嗰啲馬戲班啲人喺度揈嘅，但係全部假公仔。嗰啲咧唔用攝石攝住呢、這個就，即係總之你一睇就知好機械化嘅，即係好似以前中古嗰啲上鏈公仔嗰啲 style 咧。但係全部都係即係成個大範圍都係有呢啲咁嘅，就表演咁，但係佢係層次嚟嘅啫，只不過係。 嗯。 哇！即係堅到咁樣都得嘅英國真係，唔知近年有冇啦。因為我都冇去好多年啦，而家我諗會 去。你嗰陣時去係幾時？ 好耐啦，1997、98嗰啲啦。 廿年前 啦，係啊。咁我好耐冇去過啦。咁、所以即係希望佢能夠保持到個傳統啦，因為 Harrod 真係好不得了，我覺得真係。 嗯。 咁但係而家成日都見到有人拎 Harrod 嘅袋嘅。 系 嗰个师奶去深圳买完嘢就有了。 你头先阿 Sharon 话可以去下广东，我想去噶，因为我其实睇睇下啲大阪嗰啲嘢咧。 系 我发现我自己都几想去广东，因为嗰阵时玩《人中之龙六》咧，佢有一部分喺就系、是、喺美道嘅。 系， 跟住我喺 Google 揾翻相咧，哇！啲景真系好鬼死靓，真系 系。 即系佢系一个好似一个小渔村咁样样啦。咁然後又唔會有好多高樓大廈城啦，即係你係睇到，即係點啊？即係可以體驗到人哋日本真係另一種文化咁樣。 因為同日本本身個普遍嗰個要求高啦， 係 又或者佢貪污，我諗同香港差唔多咁勁。咁但係人哋起碼嗰啲即係我成日都針對恥笑嘅嘢咧，就係嗰啲屋苑啊，即係一個社區嗰啲吉祥物咧。 社區吉祥， 即係歡迎嚟到深水埗區咁樣。 哦， 譬如佢搭寮街咧，有個銅板嘅一個電腦嘅浮雕啊， 哦、 有個 keyboard 咧，改56有啲唔知咩字喺度啊。 有嘅咩？ 梗係有啦，你知唔知你嗰陣時選區完嗰區仲邪惡啊？話你知。 油塘。 油塘對落嘅食海鮮嗰度咩啊？李園門。 李園門係啦。 哇！老尾有隻平面嘅立體鮑魚啊，都減死啊！哇！真係滑撚突到咧～即系我唔知系用咗几多钱嚟整啦，佢就咁放大一只鲍鱼嘅相，我嗰排仲系兴尘管稀添，真系几唔开胃。咁咧，成只鲍鱼我谂大概一个人咁高啦，就欢迎来临 鲤鱼门 村咁样啦。咁有啲虾啊成啊，嗱虾系碌碌噶嘛， 系啊， 咁啊鲍鱼啊顶窿，你话个粉刷亦都不为过嘅，但系都有立体噶嘛。佢就咁晒咗啲相，好高清嘅相。咁咧就带 cut 咗出嚟整个厚度啊！ 即系点解会咁咧？ 哇！屌肉捻酸到咧，你都唔捻知边个整嘅呢啲冚家铲嚟嘅，即系虾一碌碌你雕塑你都费事整啊！又整个虾嘅形象出嚟，带 cut 咗又整个厚度，整厚即系嚿碑咁样， 好似一个圆柱体咁样咯。 唔系一个碑咁样啊！ 吓， 即系幅图带 cut 咗一个碑咁样。 我想问啫， 屌，真系冇人 complain 嘅，唔知点解 吓， 即系唉。即系如果你嗰阵时真系俾你选到啦，我真系好想了解下咁咩人做。 我都可以啊。 屌，真系好心唔好咁肉酸啦，大佬。 哎，好呕掉。 仲有湾仔条金龙咧，条金龙本身 哦，仲喺度啊， 喺度。本身条金龙冇乜问题，都唔系太邪恶嘅。但嗰个左就邪恶啦。你一个圆形嘅左，你好 grand， 你嗰个物料系一嚿个噶嘛，但系黐啲石板一碌一碌黐落咁啊，算紧就。 哦。 即係好核突㗎，大佬。 即係我只係講乜？ 係啊，深水埗就係核突啦，土瓜灣就核突啦。我影過曬之後，鬼片咁嘅，整啲綠色嘅燈膽管啊嗰啲咧，即係揾啲燈膽管屈個字出嚟啊，閃下閃下，啲嗰啲話揼腳咁樣。唉， 揼腳即係咪？嗰啲按摩嗰啲。 係啊，不知所謂。 啱啱。 即係近來鋪 社區特色嚟啊呢個。 喂，你唔可以咁㗎，大佬！你即係成日香港人就最叻去日本㗎啦。喂，你不單止唔學到人哋啲嘢，你態度完全唔想學。 咁人哋日本去係買嘢。 喂，我唔撚信嗰啲 去體驗文化。 我唔撚信嗰啲建制派嗰啲人去日本啊，係咪先？啲工程全部都建制派啲人。 食嘢咯， 啲全部建制派啲人批㗎啦。 去咁多嘢啫嘛，人哋冇去啲博物館啊，唔會留意人哋周遭嘅事。 唔使㗎，你食嘢啊，買嘢個地方都你有取到經啦，大佬。 係啊，就算你食嘢咧，其實人哋嗰啲鋪頭咧個裝修咧。就算一间拉面铺咧，佢都好有心思嘅。 香港我唔知系咪因为而家租贵啦，即系好快一间铺可能讲紧三四年货仔就可能搬啦，所以就冇乜心机去搞个装修。 都系多样啦， 系啦，同埋而家香港好兴，你觉唔可以用嗰啲咩 LED 招 LED 灯招牌咧？顶你个肺，好似喺大陆咁样咯，直 系啊 ！LED 其实就冇坏嘅， 系佢，但 系就点样用啫？ 最核突嗰只搭法啊嘛， 唔系你唔好俾人见到啲一粒粒就 OK 噶啦，我觉得 就系见到啊，大佬，佢就系一个黑底，跟住写嗰啲字上，跟住嗰啲 LED 灯就围住个字咁样，咪超核突咯，跟住嘛， 呕心啊，简直 黐孖！ 我而家上面嗰盏灯都 LED 嘅，我全部 系 啊， 事啊，咁但系你唔系嗰只， 即系你唔系突晒出嚟啊嘛，大佬。唉，仲要呕血啦！ 黐線， 即係其實大家都有份嘅。大家如果有聽，你係做 admin 嘅話，唔該你，即係用少心機 諗真 諗下計啊，大佬，唔好現成買啲文具鋪買嗰啲就算啦。 Mark 奧達想清淨一個人揸電單車去泰國旅行一周超正。Mark 奧達去泰國芭提雅，兩個人雙倍消費，減半享受。Black 陳銀座 有冇人留言嘅？ 系咯，咁静嘅 呢度好似味道啊！ 呢度系呢度 PY Pen 呢个 呢个味道啊！ 系 而家几多人啊？都系白头嘅啫， 白头咯，好似头先人 开派自己仔女都唔会用心教，五千人就外判俾个自己母语都唔识嘅女人同你教。如果香港系一个民族，一定是亚洲数一数二低贱民族，蒋信和 比 团长讲到我好挂住 London， 创新 奖有飞飞鹅像欢迎你，Alan Chum 广东道玉器街都有大旧玉石像欢迎你，Albert Chow Helen 两位 ，Hello， 佢真系好捻肤浅嘅， 讲得啱， 即系 讲 Live Pen 呢个真系今日最高质素留言，我觉得呢个 系嘛， 系啊，真系讲得啱，即系你。你唔好话你有钱嗰啲就请个彬彬咁样就教帮人教仔啦，你冇钱啲咪撇咗学校，觉得个学校要即係管晒你，即係帮你教埋都要。 唔係我佢哋个辩解呢就係咁份工有咁长时间，咁个女又冇人凑。咁你咪搵生囉，仆街。 再囉，我想讲咪就咁简单㗎嘛，大佬。你生嘅即係你有即係有啲嘢係你个工人係取代唔到㗎嘛。 咪同埋即係相输㗎，其实成件事都你估你个仔又好受咩？ 唔好受啊，咪即係一出世咁咪细细个就唔会諗。 咪同埋 感受啊。 同埋你老豆老母又唔尝试去争取㗎嘛。即係个社会公唔公平嗰啲嘢。咁咪全部嘢都係即係摆晒地毡底。总之破坏和谐就唔得，总之又唔敢向强权屈服，咁个结果咪就系咁咯，即系而家大家咪上嚟嘥鸠气，我觉得你自己都唔首先做， 系啦，同埋点解成日即系譬如以前最兴议会抗争嗰排咁好兴噶嘛，嗰啲建制咪就系教坏细路，教坏细路，但个问题系个细路系你自己去教噶嘛，唔係啲传媒啊学校会帮你教㗎嘛，应该 係。咁就 係 你头先讲个问题囉，又赖咗苹果铺。你人哋铺你懂得分析 㗎。係啦，冇错啦。係啦，个问题就係你自己要，即係你屋企都对得咁少，佢咪去接触其他嘅事物囉，就算去接触其他嘅事物都好，你都可以灌输返你认为啱嘅观念俾佢㗎嘛。 而家全部都係即係譬如你韩国嗰啲人哋政府出钱去宣传㗎，即係嗰啲演艺事业呢，喂，但我哋啲嘥时间思考或者识睇嘅，屌唔懒係老啦大佬。 日本都係啦，即係你即係而家日本即係以前就唔兴足球啦，但係其实日本即係俾心机搞足球都係三年左右。咁但係你去到人哋地方，你就明点解人哋个成功咁快啦，你就。即係香港譬如之前踢一啲比较紧要嘅比赛，都冇宣传㗎喎，即係政府又好足总有，即係你唔会地铁买下广告啊，摆下啲 booth 啊，咁成你唔会喎。但人哋即係我嗰日去呢、這个万博纪念公园呢，因为人哋嗰、那个因为附近就係大阪飞脚嗰个主场，咁佢个车站呢已经有好多嗰啲即係嗰啲球员嗰啲海报啊，跟住你出集有即係一个多谢你支持我哋大阪飞脚咁样。其实做嗰啲好简单，但你已经觉得人哋嗰个球队啊，或者日本足球啊，已经系一件型嘅事嚟啦。 即係人咪凝聚到人咯。但香港你就係咁簡單嘅，你都唔肯做。 咁其實佢同個自信心係有關嘅。 係， 即係你當你自信心好欠缺嘅時候咧，你樣樣嘢都驚做咗就俾人話，驚做咗驚交代唔到老細啊。所以你見到全世界獨一無二嘅景緻咧，就香港所有招牌咧，都每個招牌都超過一百個字。 超過一百個字。 即係個招牌裡面啊。 點解？ 乜一味系咁写晒 message 出嚟咯？ 我惊人哋唔明， 惊写漏咗， 写漏咗。 你点会明啊？大佬，人哋仲要行过，仲要即系我平时啊，真系首当其冲啦。我就负责制作一啲咧十秒嘅广告地铁。 系系系。 咁人哋行色匆匆经过就冇噶啦。 系。 咁佢咧就不停咧要喺嗰度碟仙图咁样样。 系。 即系嗰度出现过字，可能成过百个字啊。 嗯。 同埋嗰几个 message 咧，你行过嗰十秒。你睇到就睇，睇唔到睇唔睇嘅啦，唔会企喺度睇噶嘛。咁佢又要写嗰个项目嗰、那个 title 啦，梗噶啦。喺边度买飞啊，梗噶啦。但系嗰件系咩展品啊？同埋我星期几开，星期边日开，边日唔开啊？边日逢假期唔开啊？边个馆收咗两个钟啊？全部写下出嚟嘅。屌你揾阿茂睇咩仆街？ 你十秒钟其实应该系攞个图像去吸引。 其实如果嗰条友有兴趣，你个大个 title 你见到， 佢咪会留耐 啲。你一 search 唔使留唔到耐嘅，因为中环好快噶嘛。 哦，即系 你自己会走去 search 个 message 就俾你个信息嘅，哇，睇下先，几有瘾，不如海事博物馆咁样。 系啊， 喂，但系你唔捻系百几个字怼晒落去啦。屌你好心同佢讲，佢我个中间 agent 问我：，喂，你做咩咁大反应啊？咁我语重心长同佢讲，我话你系咁样摆咁多字喺度，识得其反，啲人就睇唔得晒，就直头冇心机睇。长期啲人冇心机睇你广告咧，变咗你又 嘥气， 你又攞唔到生意，你攞唔到生意，我又冇得做，所以咪关我事咯。即系讲晒出嚟噶咯，但系话呢啲唔系我谂嘅范畴，咁样咯。咁佢讲得啱嘅，真系唔系个范畴嘅，佢负责点鸠我做嘢嘅啫。咁所以我嗰下就好冲动打俾佢，系咁屌。喂，你再加睇唔到㗎啦，即係我真係完全係出自好心真心，即係同你嗌交一模一样。咁佢就觉得喔、哦、你做咩咁大反应啊，人哋睇唔睇明关你咩事啊，你咪照整。我唔係唔想整啊，讲明先。但係问题就係、是。 咁你係有心㗎嘛，你係为佢着想，你做个广告梗係想人哋睇到㗎。 即係好 耐搵到生意㗎。 戇鳩㗎，即 係。係 咯。我所讲嗰个集团呢真係扭曲到咁呢，即係枉费咗佢哋喺法国嗰度人哋嗰、那个传统系咁好，人哋法国嘅同一间公司，人哋 Metro 里面嗰啲广告正到扑街啊，冇乜字嘅，有字都大只。 法国公司嚟 嘅系。系啊，有字都大只嘅。系。同埋人哋嗰个广告系有个理念，甚至乎系同嗰个观众 interaction。 系。 即系人哋咁样先系广告啊嘛，人哋嘥几 样嘢。如果真系你个问题系咧，有一个都有电话咯嘛。如果真系觉得睇完你个广告，得有兴趣资料系咩嚟？ 系啊， 系会自己上网。 即系人哋嘥几饼嘢俾你，喂，屌你整站咁嚟交货啊！ 咁你唔使搵我做啦，你自己搞 唔 得咯。 唔好睇到自己咁大，你搵唔搵我做都难。问题你条路错咗。 你唔使搵人做，自己搞。 屌你条路系错晒啊嘛！佢搵你做佢嘅手啊嘛，而家 系。系啊 ，designer。 即系佢唔使搵你 design 嘅。即系搵你做只手，我甚至我到上个礼拜我都仲系有啲咁嘅情况，我都系吃炮喎。你自己做得埋佢啦，你整得好好嘅，即系当然我收佢嘅钱，我帮佢做嘅已经 over 晒啦，所以都唔好意思出声。 系 喂，屌又要哇又要整埋啲粉红钱粉红色啊，喂喜庆日子啊应该咁啊，你食屎啦你，全部都系咁，你使咩搵人整啫戇鳩。 都睇唔到，你个个都系咁嘅。 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样样噶啦。即系嗰啲人咧，完全系当 帮咗佢， 当 design 嗰啲系流嘅。即系完全系唔识欣赏人，不特止冇美学，再加唔识欣赏人，再加有权力，你咪变咗香港今日咁咯。即系有权力嗰啲人又唔捻识美术，又个权力又过大，又唔捻识欣赏人哋嗰啲心思，咁咪食屎噶啦。 喂，佢哋个心态，即系你香港嗰人嘅心态就系、是、喂。我俾咗钱喎、啊、我俾咗钱叫你做你就做啦、 啊。 即你唔见香港人你做服务业嗰啲可能有啲人都明 白。 好轻、啊、就讲句我俾咗钱喎、 啊啊、 我俾咗钱喂你俾咗钱系你俾咗钱但我问题系即是你俾咗钱人哋去帮你做一样嘢其实你都要相信人哋个专业囉。 即你有 你俾咗钱人哋去做一样嘢即係话你都觉得人哋系会俾你识做啦。 唔系喎 ,sorry。 佢哋唔系咁 谂唔系咁谂嘅。即系想解决个问题。问题就系、是、你仲有空间去搵 A 同埋搵 B 㗎嘛。 你覺得 A 嗰個唔撚識嘢冇腦嘅，淨係帶對手翻工嘅，你揾嗰啲咪得咯？你唔使揀嘅，邊個平你揾邊個做咯。即係其實當然咁，佢覺得你係得對手都唔定嘅，未識你之前。咁但係你有啲 input 俾佢，佢又唔聽，即係浪費咯，唔撚識使錢咯，呢啲咪。即係好嘔血㗎呢啲，即係我已經戒咗好耐咧，唔信工作嗰啲嘢，但係同你一齊唔知嗰啲。嗰啲能量就出翻嚟， 你话成日 trigger 到你啊？ 系啊，冇错， 好大镬真系。 刘仁生有冇啲香港靓景设计？刘仁生，我觉得香港风景好靓。Alan Chum，我都觉得有好多香港风景好靓。 嗱，你咁讲咧，香港之所以个风景靓咧，就系、是、个 landscape 靓啊嘛。吓，即系你本身嗱，香港点解个风景会咁靓咧？因为佢港岛区嗰边咧零舍靓嘅，因为咧佢个斜度够啊，咁你建筑喺个山而依山而起嘅楼咧就一层层咁样，就变咗咧所有咧能够向到九龙嗰边嘅都可以尽量咁样显示咗出嚟， 即 系由 平地建筑 到高山，即系佢变咗好多 layers 啊， 系， 同埋咧你依住山嗰条路咧有啲光咧，即系就好似点解里约即系巴西、即系 Rio 同埋香港有。都有特殊嘅一個觀感咧，原因就係個山夠斜，呢、這個 landscape 係天然俾咗我哋香港嘅，咁已經天然已經靚噶啦。咁望去九龍又冇咁靚喎，相對係普通嘅。 九龍嗰 邊因為九 龍係 平面啊嘛，咁你平面前面嗰座大廈已經遮咗後面啦，咁你變咗你能夠、 啊、 你個視線咧只係下面嗰橛啫，即係得下面嗰棚瓦啫。咁後面嗰啲佢唔會一層層咁樣去到一個你視線嘅最頂嘅地方，仲有嘢睇啊嘛。咁、加上個天同埋個山。有好多元素啦，個天就藍色啦，有雲啦，個山就綠色啦，有石頭啦，有下面有啲 artificial 嘅閃閃靈啊燈啊，同埋好 symmetric 嘅直線啊咁樣，咁、你一定整定靚嘅喎，就唔關、因為你就算有啲人好冇 taste 咧，就變成同其中一個 pattern 嘅其中一部分啫，咁所以咧佢不足為患。你試下諗下，如果有一層樓好似四個伊麗莎白大廈咁闊嘅話。整张咁嘅，整个咁嘅灯胆喉喺度，你呕唔呕血咧？好彩佢冇咁嘅能力嘅咋，即系呢个系大话够好彩啊！并唔系香港风景，因为咁样嗰啲人咁 bad taste 都咁靓啊！我认为系， 即系个天然嗰度帮咗你， 帮咗好多啊！事实上真系 都系嘅。跟住 咁，但系香港之所以点解你觉得嗰啲行山地方咁靓咧？因为物理好劲㗎嘛大佬你而家 冚家 铲又要水塘都要填撚咗佢物理好劲 㗎。真係黐撚線 嘅。又要起樓你咪自己破壞咗自己嘅地方囉啲戇鳩。但係呢啲呢都冇人出聲㗎喎。即係大家都顧住啲荷包啊呢啲都關你事咩 唔係一講話起樓咁就咁啲人。 大晒喎。但係從來冇人諗。 佢又唔諗係嗰啲樓到底係咪真係起俾你住。 唔係咪俾人住啊佢空置率好高㗎講咗十次都有喺我節目度。 香港係好多。 香港空置率有成幾十個 percent 嘅。唔係單位數幾十係六十 percent 以上空置率㗎。 同埋好多地囉香港。 你不停咁起就不停都買唔起。不停咁空置。並唔係冇唔係唔夠樓房屋問題並唔係冇樓住啊嘛。大家都成日係俾佢揾笨柒囉出口術。咁大家有 信 喎， 系啊，啲人信喎， 呢啲系个文字嘅问题啊嘛。你一路觅地起楼，起完又系买唔起嘅。 同埋个问题系咧，而家有啲即系依家嗰个趋势就系咧，起啲好卵细嘅楼嘛，即系200尺、 人上樓嘛 百几尺，所以咪想。但个问题其实你唔买咪得咯，你点解要助长佢哋去起楼？你去买，即系有嗰个需求，有嗰个需求，即系搵到钱，搵到钱就继续起，再搵钱 咁 咪钳 制咯。嗱，古代咧就用粮食嚟控制你哋做契弟嘅。今时今日咪用楼咯，因为粮食平咗啦嘛，同埋粮食系好多地方都用一个好劲嘅方法可以生产到好多，咁就已经唔可以嚟控制人类啦。咁咪用呢啲砖头咯。点解香港人系世界之最系最契弟呢即系唔系话道德上嘅契弟啊，系生活质素嘅契弟。即系你就系俾嗰啲资本主义嘅地产商啊、起楼嗰啲，不停咁揾你笨，同个政府一齐夹计。嚟誤導我哋嘅人揾咗笨柒啊嘛！喂，你啲生活，你頭先嗰位網友講得啱啦。喂，你生個仔出嚟要咁樣對待佢嘅原因就係你大條道理。哦，咁唔使做咩？喂，本來你係唔使做咁多嘅，係 啊， 都生活到嘅。係 啊， 你有冇諗過點解你要做咁多先生活到？仲要生仔，仲要外聘一個幾千蚊嘅廉價勞工，真係睇你個仔咧？即係有冇諗過嘅咧？其實大家呢啲。咁谂过你可以选择生唔生仔，或者留唔留喺香港噶嘛？你若然又要留喺香港，又要生仔，嗱，广咧，我深信佢咧， 佢生个仔，佢肯定唔会搵人凑。即系或者我觉得佢两公婆是但都有一个出嚟教仔嘅。即系以我了解佢性格，即系你咁样起码都系咁样先至可以，即系正正常常令到佢成长噶嘛。而家九成都唔成长，有啲富豪个老婆生咗个仔，搵四个工人服侍佢啊，生两个请两个 咁 嗰啲。 咁出嚟咪一只怪兽咯，就系、是、会有每 唔系，仲要 同你 仲要成日炒啲菲佣噶喎，啲人。不停咁一年炒幾鑊嘅，俾人 blacklist 埋嘅，我咪就係講呢啲人咯。咁你有錢又如何啊？ 但係佢話咩啊嘛？話好似話張學友老婆係有潔癖啊嘛， 有精神病啊！真係覺得嗱，我懷疑啊，即係我唔敢講咁實啦，證實唔到啊。唔係係傳聞啊，咁樣好似唔使上身啊。 唔知咧，真係唔知啦。 开题咪俾我睇死，足总班强家产成日心思思想同中国足协搞合定。帮自己谋个政协玩下 ，Black 仲要俾咗钱，无得无限改系设计师错 ，BB2 真系唔明，俾咁多钱养个仔女，又唔同佢玩到，又唔陪佢，得个彬彬同佢玩，仲玩埋啲离奇嘢。有次我坐巴士，发现个11、12岁嘅死僆仔系咁揸个彬妹，睇嚟佢两个喺屋企玩得仲过分。 揸个 彬 妹， 个 仔从小就性变态，我生个小朋友就同佢玩到尽，陪到佢尽，咁样俾钱养个仔女咪好抵咯。 哦，都系 用 几公里喎，你都。 超从个地制旧似香港啦。你去睇下，肉酸到呕，连秦开各位刚讲到尹信旺迟早连维港都填埋。 嗱，老实讲，重庆咧，佢系残残旧旧咁样，但系佢 landscape 一样好靓嘅，真系， 嗯， 即系有一种特别嘅魔力嘅。重庆好肉酸，即系你近睇好肉酸，但系你远睇或者睇相咧，我可以讲一个 amazing 嘅，因为我去过重庆嘅，咁有啲电车咁样，直头系好似。好似电影咁嘅，即系话你系啊，因为点解咧？佢又同香港一样嘅，即系直头将一个跑马地嗰、那个谷咧放大1000倍。 系 咁咧，佢一个海边，跟住一度谷咁样，咁咧就啲楼又系依山而起咁样咧， 系 好残旧嘅，即系冇即系同埋啲颜色好肉酸嘅。咁、 嗯、 但系当个天气蒙蒙地有太阳射落嘅时候，你净系睇嗰个 shape 睇唔到啲颜色咁清楚嘅时候咧，哇，简直系绝景嚟嘅，我都觉得系。不過就當然好討厭啦，又臭又剩，又舊又剩。但我覺得個其實嗰個 landscape 已經幫到好多手噶啦。 嗯， 其實嗰間重慶， 我回應啊 PY 先，其實就應該咧，香港足總咧就未必想同中國足總合併嘅。咁就算中國足總咧，都未必想要香港嘅。咁有乜價值先？即係香港足總又係，即係之前都有啲建制派嗰啲就話，即係不如香港聯賽接咗佢啦，派支球隊上大陸玩就算啦。咁但係個問題即係人哋一要你香港啲球隊嚟做咩咧？人哋而家啲大陸球會都有錢係任性啦，都揾到好多歐洲球星翻嚟踢啦，咁應該就唔關事嘅。同埋人哋即係人哋嗰即係人哋日本搞足球咧，係無論係民間好政府好都係好支持咯。即係我臨尾嗰日啊，我去咗天王寺動物園附近有間足球小將訓練學校，嗰啲足球學校，即係講緊係。嗰啲對象就係嗰啲5歲到8歲嗰啲僆仔就會培養佢個意識咯、 嗯。 但人哋都唔係用嗰地嘅，都係得一個7人場同埋一個3000尺嘅地方。咁、那、嗰個3000尺嘅地方有啲位咧就租俾人搞空手道館嘅，同、 嗯、 埋搞做瑜伽嘅。即係你香港就即係之前梁仔咪講咯，收翻沙田石門嗰個有一個好大嘅訓練中心啊嘛，跟住就同你講好有心做體育咯，呢、這個就係香港政府咯，咪、 哦、 就係、是，即係你有心做，係一定做到啊！香港係咁係，你睇啲人，即係一來人哋即係日本人就好尊重自己嘅球隊啦，咁當然香港就即係有得佢國歌咁咪入場咯，同埋對中國嗰陣時咪會支持下咯。但係日本係覺得即係嗰23個人，即係日本代表隊都係代表自己係一種光榮嚟啊嘛，即係無論啲。球迷啊，啲意識啊，去到政府要支持都係有排搞嘅嘛。我覺得日本都係，即係佢好似咧有心做好一樣嘢咧，佢係真係有能力做到。我唔知你覺唔覺嘅？ 唔知啊， 好多嘢都係啦，即係佢如果做 唔到，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個政府嘅問題，係普通市民嗰個民智嘅問題咯。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佢當地嘅人多數人都支持佢嗰樣嘢咧。 佢就會做得好。 有時因為唔係樣都要政府，民間嘅氣氛有時帶動翻個政府，即係尤其是有啲民選， 當然啦， 有民選制度嘅地方啦。咁香港唔可以話算得係有啦，而家嗰啲瞓覺議員嗰啲， 一半半啫。 B B two 啲大陸人專程嚟香港係去西貢麥理浩徑去離島玩，放親假喺西貢都係聽到周圍講國語，大陸人仲醒過啲講法。Nicole 啊，歡迎大家歡迎。 Hello Nicole。咦，点啊？一见到呢啲 Y 二写 X 嗰啲啊，罢工啊！阿双啊，呢、這个应该系 Yao Xian Chu 咁样，我唔知。 Yao Xian Chu， 你好探长，我系阿双。 哦，真系阿双。 哦，好高兴有听直播喺胡志 明。系、哦、我呢度读啦， 唔使。 不过你读啊，你读啊，你读。喺胡志明。 系唔使翻墙听你直播睇，我有大陆听众，我犀利喎。 有噶，阿双系诶，应该识听广东话嘅，如果唔系唔会听到咁多次。 L 不忧，你讲虾王。卖牛肉系地下 货。哦，系啊，冇错。 B B G 探长，你去影相咪靓咯，你行到入去之后。 冇错啦，即系我头先只系讲靓唔靓啫，我就冇讲难唔难顶，我都知道难顶，因为我有一次我去重庆嗰次咧，就系上到半山有个叫海天广场啊， 系， 即系都系比较高嘅地方嚟嘅，咁但系望翻落去咧，系有少少似打机票啊，即系譬如打嗰个食人巨婴啦，嗰啲又好高好多层噶嘛。同埋好多好多好多就算Final Fantasy 啊，咁佢都係模仿返一啲歐洲嘅建築，但又喺依住咗山而起，即係佢嗰啲 landscape 呢係真係好令人好深刻印象嘅。 美道又係咁喎。 啊 美道又係咁。 好多都 係 咁 嘅。有個山咁樣，跟住你落去咁嗰啲屋仔嘅一棟棟咁樣，因為佢即係係啦，又嗰樣有個地勢唔同呢，就好有層次。 同埋一啲招牌又好核突嘅，即係好靈光招牌啊，又好舊啊，生曬壽又唔理。即係當然，但係逢親呢啲嘢咧，即係美學嘅嘢真係好得意嘅，唔係計佢乾唔乾淨、舒唔舒服嘅。即係正如啲鬼佬同埋本人咁中意城寨， 嗯， 屌你問啊，住喺嗰度中唔中意城寨啊？嗰啲人即係想燒只狗，即係有得搬賠償，即刻嗱臨搬啦，因為城寨好乸渣，好多老鼠啊，成日滴啲唔知咩水落嚟啊，又不見天日啊，又多白粉佬啊，又咩都有啦，總之， 嗯， 咁但係當地人係唔會中意嘅，即係正如你入過重慶，你梗係覺得難頂啦。咁但係我覺得美學上呢，因為個山勢，因為個 landscape 令到佢個層次感真係好豐富，呢樣嘢係即係有另外一回事嚟嘅、 嗯、 即係唔使我住喺嗰度得㗎啦，即係正如一啲日本人喺城寨佢都唔喺度住㗎嘛，佢都係鍾意喺度獵奇㗎啫嘛。但係我就覺得比較唔公平嘅地方呢，就係香港有咁多人去 trivial 城寨呢、 嗯、 但係呢重慶又冇乜人去專登佢好刻畫佢嗰啲建築啊成喎，原因就係佢未有耐死啊， 冇錯， 因為城寨拆咗咧，即係哎呀真係懷念啊，極度懷念啊！喂，屌佢未拆嗰陣時唔撚見到佢， 唔係咁講啦，真係，咪係有特色嗰個地方，但係嗰個地方係唔拆唔得咯，咁係 啊，冇錯，尷尬。 喂，大佬啊，你諗下，即係嗰啲樓啊，起到咁 Q 高啊，咁 Q 密啊，又冇打裝喎，跟住又即係唔冧， 佢黐住，佢冧咗都唔驚，隔離頂住啊嘛。 系咯，都唔冧真系执到啦，真系。 你有试音数 B B two 冇错啊！广州好多麦理浩转户外团露营就得，完全零消费啦。Jack Music and B 邓模式，日本政府直情有明确2050前要攞世界杯。 系咩？哇，真系唔知喎、啊、呢、這个。不过我觉得咩啊？ 上次佢都有镜头都输咗。 咩镜头啊？ 即係上個都係報名，即係今屆世界啊，唔係世界盃 ，sorry， 我誤解咗奧運啊。 哦， 喂，咁但係日本、OK ， 日本而家要入世界盃就唔難嘅，但你話2050攞世界盃咧，我就覺得都問啲喎依家。 但係好棘手啊！日本聽聞又就嚟地震啊嘛，有啲地震學家講係 啊， 就喺北海道嗰邊啊嘛。 哦， 我真係好希望同啲世界末日一樣啦、 啊。 你知今年都聽過三次有個 世界末日 Nibiru 撞落地球啊嘛。 哦， 即係個 Planet X， 但咧我成日都好彩又冇事咁成。 唔係就見都見唔到啊！但我睇到有好多網，有好多 YouTube 人影到 Nibiru， 即係有另外一個太陽喺旁邊。 咁驚！ 又唔似係假喎，唔知乜嘢天文現象啦。咁就話嗰個 Nibiru 恐怖嘅地方咧， 是 即係個 Planet X 咯，即係個名係日本名嚟噶嘛，就係、是、發現呢粒行星嗰條日本仔。係、 哦、一個行星嚟。 係啦，即係 咁會點？ 佢唔發光唔成，咁咧佢唔知幾多年咧就會循環一次翻翻嚟地球。 咁就撞 個鬼 精撞到地球。 咁咧就上個月11月又有人話撞啦，早幾日有人話撞啦，即係不停咁樣都話重臨嘅。 但系个神秘之处咧就系影都影唔到佢。 咁神奇？ 系啊，嗱，你又唔会知呢啲嘢，因为同你冇关噶嘛，你认为？但其实又同大家都有关。 神秘学冇乜冇乜疑。 呢个唔系神秘学，天文学啦，即系。 同埋都好少讲。 证实咗有呢粒星咁啊！嗱，你身边啲人同我身边啲人就绝对唔同喎。嗱、啊，举一个例啊，呢度亦都有好多人同你一样咧，一次星战都未睇过。 我都觉得有啲惭愧，系咪真系要睇咧？ 我上次大惑不解嗱，譬如我见到边个咧？唔系 Winston 啊，定系唔知有位 Man 啊？唔系，总之我呢度有位长期嘅听众咧，都系一集都冇睇过，我已经觉得好神奇啊！点知后来我同金英问佢有冇睇，佢又一集都冇睇过，你又一集都冇睇过，我都觉得 应该系咪应该要睇下咧？ 唔系呢个你自己决定啦，即系应唔应该？ 唔系我总觉得即系电影咧系有啲系一定。 嗱，我覺得咧， 唔係個人選擇， 即係覺得我覺得呢、這個pop 嘅，即係 popular 嘅嘢咧， 嗯， 你話應唔應該？我覺得其實應該嘅。 O、okay, K， 明白。 原因應唔應該就係某程度背後影響咗一啲唔同嘅事件啊，影響咗唔同嘅取捨啊，影響咗語言添嘅。 係。 咁如果你嗰啲好 popular 嘅你都唔知嘅話咧，你可能會好脫節，你只可以同到一班。系好窄嘅朋友一齐同声同气，或者有啲人讲你又唔知啦。譬如你有个好兄弟咁样，即系闹咗交咁样，你觉得好可惜。哇，佢以前好似Chewbacca 同埋 Han Solo 咁嘅关系噶嘛，咁你又唔知佢讲乜？因为 Chewbacca 同 Han Solo 唔可以分开啊嘛， 会沟通唔 一分开就好伤心噶。咁但系如果 我觉得有阵时咧，人哋即系而家有阵时嗰啲咩咪咪咧，即系个 Nike 嗰啲咧，好中意攞星战嚟 讲笑咯。Nike 扑街嚟啊！因为即系纯抽水又唔肯创作，挞人哋嘢又加自己啲字， 佢系咩？唔系啲人自己铺上去嘅咩？ 唔系嘅，佢自己做噶好多都。 咩？ 如果唔系点会拉 get 嗰个 logo 啊？ 我以为一个 pad， 即系 upload 上去就已经有埋啦，可能。 但佢已经冇以前嘅母体啦。 即系我觉得呢啲扑街嚟嘅，纯粹即系社会嘅寄生虫嚟嘅，又唔走去创作，又攞嚟赚钱，呢啲仲系寄生虫啊！即系嗰阵时阿周柏源力捧嘅二次创作。我虽然我都唔赞成二次创作，但我唔会反对，因为唔系嚟赚钱，佢嚟讽刺时弊。希望喺短期里面咧，就好多人有共鸣感。 睇，系。 但系嗰啲咁嘅 line gag 冚家铲嚟嘅，佢挞人哋嗰啲 content， 加咗自己嘅字落去， 又会自己咩？ 同埋我最贱格就系类似 line gag 嘅咧，全个大中华都有嘅，台湾又有，大陆又有。佢最贱格咧就系你睇嗰条片，佢讲埋个结局喺度先戇鸠啊！究竟我哋啲华人系咪蠢捻到咁样咧？要睇你嗰啲咁嘅解读咧。嗱，譬如早排我见到有个个八爪鱼就食个蟹又食唔到，后来就俾只海狗嗒咗。 系 咁，我话出人意表，你咪睇下咯，都衰噶啦。其实出人意表已经有少少等你睇埋落去。但系之前有啲类似 line gag 佢写埋黄雀在后咁样，屌咁我实施到第三只嘢啦，仆街咁啊出人意表都空间多啲啊嘛，系咪？ 系啊， 你不如只蟹顶住个口食唔到咁样都系出人意表啊，系咪？或者佢蟹食翻个八爪鱼都出人意表啊，即系多啲幻想空间嘅。但系嗰啲咁嘅好卵蠢嘅嗰啲 line gag 嗰类咧，整埋只字喺上面惊卵死你睇唔明咁样咧。 以前有啲人即系会画啲自己画嘅四格咁啊，好笑啲。而家真系好闷 line gag 啦，唔系好睇。 即系总之戇鸠啦，即系 总之戇鸠， 个世界变成咁，我真系唔开心嘅。即系多咗一班咁嘅人去支持呢啲咁嘅 platform 咧，同埋呢种咁嘅所谓幽默咧，同埋创作咧，即系唔捻使有创作噶啦，全部都系摊咪得咯，什么创作啫？ 系啊。 Alan Chan 日本国家队今期目标八强都几难，你好啦，会系我啊？ 系， 开 场 咁夜晚行重庆啲大街，系咪都好阴森？好难想象成个市啲楼都似足香港啲唐楼，仲要密度超高。同 White Tree 近日睇完有少少失望。B2 城寨应该拆剩一两座做博物馆， 咪拆剩一间祠堂咯， 应该都好难剩一两间。 传说是人类祖先 Anunnaki 的主星，每2000几年飘过地球。Anunnaki 外星人来到地球采黄金。创造人类去采矿， 呢啲都系听网台，嗰啲网台有又系睇翻嗰啲书啫，都系一两本书讲嘅啫，咁啊讲到真嘅咁样， 哦、 即系我就唔信采黄金嗰样嘢嘅，即系 Anunnaki 有冇人咧，我又唔信嘅、 嗯， 我唔信会有人嘅，因为佢个条件实在太唔适合人啦，即系如果咁样非法嘅话， 啊、 即系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全香港都系俾嗰几条友垄断晒所有嘅 神秘学嘢， 神秘学嘢咯。 Alan Trump 日本今届世界杯八强都几难，都系个分组都麻麻地，我睇到，即系总之一撞非洲球队都扑街噶啦，啲体能咁渣， 系 系啊，谂下十六强先啦，跟住咪迟到添，唔会啊。 What is zero 啊，老 ？What is zero 都好耐噶啦，好似 D 一百已经见过你噶咯， 系嘛？ 系咯。喂，咁你除咗今次去完旅行之后咧，你将会有咩 plan 下次去边？ 下次啊，其实都系想去广岛咯，真系。 哦 ，OK。 跟住如果其实一路都好想去英国嘅， 嗯， 咁但系又呢个可能要多少时间储钱嗰啲成啦， 嗯， 系啊。同埋我发现自己即系之前我就觉得自己对旅行冇乜兴趣，但其实都唔系咯，其实 系 系啊， 因为你以前。因为我识你咧，你成日都好快就已经删咗自己度网，任何都 而家唔会啦。 即系你应该变噶啦，但系阿金英都仲系咁嘅，以我所知。金英又好似佢话唔中意去旅行定唔知点咁。 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知佢有冇去过。 我识几条友咧都系咁噶，即系逢亲你一讲佢啲冇事，诶唔中意，一句就到尾噶啦。咁但系咧，到个年纪大咗咧，佢，又真系成日 post 自己旅行啲相。 咁咩嘅？有阵时你未试过，你话唔中意啊？ 系， 冇断咗少少嘅。 系，唔系会唔会因为佢唔系唔中意，但系佢冇 plan 或者 可能觉得 plan 个过程烦， 或者可能有啲人好惊嘅，即系惊讲出到去啲人唔系讲自己啲话咧，有啲。 咁我去完我都想 即系你个人去到成长到有啲唔怕丑，你先至知道两人嘅真理可能。真體， 我唔知喎，可能有咁嘅一早有咩心理準備啩，預咗啩。其實你去到係嘅，你唔識日文，你都做得到件事嘅。咁但係你會覺得有啲即係點講，有少少沮喪嘅感覺啊，即係好似佢都唔知做乜咁樣，好似低能咁樣。即係所以我翻到嚟，我又考慮話會唔會話下年即係轉到新工啦，咁可能會學翻日文咁樣。 OK， 我都有諗嘅。 咁其實咧，我覺得。我见到呢即是话自己唔鍾意去旅行嗰啲呢我起码都有我记忆到都有五个人都係咁样讲唔想鍾意去旅行唔鍾意睇戏 有冇 乜撚都唔鍾意嘅有啲人。 有冇金英囉 我想讲金英系其中一个。咁呢跟住呢即係多数人呢佢嘅性格呢即係统一咁样目测呢就係、是、充满霸气嘅。即系成日都净系觉得自己讲啲嘢啱，嗰啲人咧就系零舍容易咧，咩都唔中意嘅，因为佢害怕嗰个瓜葛啊。因为你去旅行要同好多人瓜葛噶嘛，你出 唔使自己去咪唔使瓜葛。 唔系啊，你要嗰啲官员啊，俾人搜身啊，去到落到地要点样去，即系去点样 check in 开始啊，你都要同好多人去瓜葛嘅时候咧，因为啲人一独撚咧好怕同人哋瓜葛噶嘛。 啊、 即系倾到句偈都怕丑啊，又惊自己带香你啊，上到飞机又唔捻识绑安全带啊，又唔知规矩啊，又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压力嘅对佢哋嚟讲。 我都有少少嘅呢次，不过又 问题就系、是、问题就系你有惯咗有霸气嘅话，佢唔接受唔到自己带香你啊嘛。咁于是乎咧，就妄下判断咧，就话自己唔中意啦。其实唔中意就包括咧，唔想做带香你。 咁冇乜所谓啦，咁你 咁因为你谂通咗，你梗系觉得冇乜所谓啦。即系讲紧未谂通之前啊，即系唔多唔少都有呢个压力噶，即系又唔识填表啊，又唔识英文啊， 我 觉 得好烦咯。即系我之前以为自己唔中意去旅行嗰阵时 候，可能你就因为呢个印象令到你唔中意旅行， 我觉得好烦咯。 系啊， 同埋好似又冇去咁样，但又系错啊嘛。呢个系你冇去，我梗系唔知有冇去啦，系咪先？咁但系。 即系我觉得又唔中意旅行，又唔中意睇戏咧，就真系好卵大镬。又唔中意听歌添，有啲人，我都觉得呢度咧，即系九七廿四嘅朋友都唔系好中意听歌。原因就系咧，我 post 啲音乐有关嘅嘢啊，甚至乎我喺度弹下嘢啊，讲歌啊，哇，完全系零反应噶。 嗯， 我呢排成日都 post 翻啲歌，因为咧，我觉得，哇，因为以前好心爱嘅嘢咧，搬咗屋就唔见咗啊，只 LD 啊，唔通仲 keep 咩？咁但系而家 YouTube 有晒。我真系开心到， 即系你冇只 LD 啊，都冇机部。 系啊，所以疯狂咁样 share 呢啲咧，哇，得五六个 like 啊，咁样成， 咁惨， 讲都冇人讲。后生仔嚟讲咧，系得一个啊 War Yun 同埋一个 Gary 会答话爹，即系佢哋都好开放，想听多啲唔同嘅嘢，即系想听啲相对我哋认为有质素嘅嘢咁样。喂，但系其他人咧， 你勾得你嘅喎、哦，嗰首歌边个填词边个作曲，唔捻你嘅边个唱最紧要，即系有时同呢度啲同呢度啲自负老人困咧，有时 自负老人。 咁譬如我讲紧哇黎彼得好捻叻啊，填词点样？屌许冠杰啊嘛，即系个都话许冠杰，但其实黎彼得填嘅好多词都系。咁譬如讲紧哇嗰只歌好劲啊，徐志豪二作呢啲歌，我屌即系李克勤咁，即系好多人都觉得系咁样算捻数，即系完全唔捻 fucking care 边个。是原创，是唔系唔 respect 作歌嗰啲人嘅。 咁、啊、你学多样嘢都冇。 咁但系中国人就系咁啦， 即系最紧要就系台面嗰、那个。 系啦，点解咁咧？中国人咧就系、是、张明敏就会做啲人大政协、哦，佢做过啲乜嘢啫？ 邝美云都做 啦。邝美云又唔同，佢有心走去做呢样嘢，去做生意。 啊、 即系我想讲紧嗰啲人对音乐嗰个误解嘅，譬如汪明荃嘅。呢个唱手做过咁中国人，又唔捻去作，又唔捻去填词， 佢就唱啫。 佢系做唱同埋做嗰个角色，唔知抽紧定乜鸠嘢。咁啊，张明敏又去唱嗰首歌，又唔捻去作，又唔捻去填嘅。咁填词嗰阵呕心沥血，哇，好捻爱国啊，写得出呢啲， 就冇人睬啦。 即系冇人，就冇人问添啊。仲有中国作嗰首《义勇军进行曲》嗰条友，仲死得好捻惨添，仲俾人搞添。咁你有几时有尊重过作曲嘅人呢？以前作曲嘅人都系睇皇帝台戏，皇帝中意弹乜咪弹乜咯。我弹多咗个 cord， 手都俾人剁捻埋啦，唔系硬捻住嘅。所以中国咧就唔系，其实我唔系交屈嘅，系全部有根有据。点、解中国嘅歌咧，粤曲啊，或者中国嘅歌旧嘅歌，全部 unison，unison 即系话咧，成对 band 都系弹嗰个音嘅。你有冇留意？ 系，你就算而家譬如古典乐好啦，西乐啦， 佢全部都 是 和弦噶 嘛， 全部都是和弦。中国嘅出现过一啲西域嘅，即系唔系中原人嘅乐器嘅乐曲嘅韶乐。韶乐咧就系好古老嘅，成千几千年前嘅。韶乐就系唯一发现一种曲式咧系有和音嘅、但系嗰啲系邪嘢嚟嘅，皇帝唔捻中意听嘅。 即系佢 唔中意和弦咯， 觉得系邪嘢。 系啊，即系总揞咗个音喺度就唔中意啦。因为 总之廿几个人都系拉台一样嘢就开心啦。 顶笼咧都系叮叮叮叮叮叮，跟住你叮叮叮叮叮咁样，即系迟一拍 个 pattern。 嗰啲就叫和音噶。我真系好捻呕心噶。有时咧，你有啲群众活动啊，或者你同啲老粗啊，或者同啲唔捻识嘢嘅人去唱卡拉 OK 咧，我嚟和音，我嚟和音，你和乜捻嘢音啊？屌你， 又弹一个，又弹一个 key 啊？ 即系 unison 咯，又系。你唔撚识和音，咪撚讲咩叫和音啦，吴家产。即系我觉得好撚难顶，所以咧，我廿年冇去卡拉 OK 咁解啦。屌嗰啲人真系多数啊， 嗰啲歌都 即系你同一啲识唱歌嗰啲人，嗰啲人唔会去卡拉 OK。 你谂下，依家啲人话你去 New Way 以前，譬如礼拜五夜晚咁样样，以前要 book 房，而家都唔使啦，即系 walk in 影游啦。点会你点会去唱 K 依家仲系咪先？以前最旺盛嗰阵时，你都唔会唱 K。 同埋我有个自己相情嘅观念咧。就是、我以前彈 band 同埋唱歌啊，賺緊人錢嘅，我有乜理由俾錢咗去唱歌俾人聽嘅，大佬？即係呢個我個人嘅觀念嚟嘅，我覺得咁樣係錯嘅，即係唔好睇到自己咁大。即係我卡拉 OK 有咁嘅地方咧，最慘我聽嘢係好敏感嘅，聽到啲人走音啦、撞啦、同埋鳩唱啦，仲要好撚自我投入嗰個樣咧，我想打窒佢。 咁大家 無謂 嘅嘢唔同， 無謂有血光之災又費事去。 係啊，你係 我忍住唔打佢咧，我又覺得自己好辛苦啊。 你即係要求 quality 啊嘛，但嗰啲人可能，我覺得係一個娛樂。 我覺得冇天分唔緊要嘅，你認真啲唱得㗎啦。屌你又要做埋一戇鳩嘅颱風，又唔撚知懶肉麻咁樣樣咧，又要啊又，真係總之嗰啲場合真係唔啱我咧。 我對你嚟講，日本最垃圾嘅發明就係卡拉 OK 嘅啫。 梗系日本系最害咗成全球啊！即系 最害嘢发明就 系 卡拉 OK 系 咪？ 系卡拉 OK 啊，冇错。佢任何嘢， 我记得你讲过啊。 佢任何嘢都系一个好发明嚟，日本人几乎系。 系啊。 无论 SM 唔系发明啊，无论 AV 啊，无论嗰啲飞机杯啊，无论嗰啲寿司城啊，动漫全部都系好嘢嚟嘅，即系有助人类进步嘅。但系卡拉 OK 又偏偏咧就系令到人类倒退嘅一个。即系令到啲人唔捻知丑嗰啲人都觉得自己系歌星嗰个嘢先攞名啊，大佬有边样嘢邪恶得过卡拉 OK 你话？跟住社会嘅疾病嚟嘅呢个，哇！搞到咧啲人唔知丑就弹上台唱啊！我啱啱上个星期日俾楼下嗰啲咁嘅扑街冚家铲，唔捻知咩民建联搞嗰啲。 啱啊！圣诞就嚟有啲联欢会。 佢喺个广场嗰度咧，楼下商场出边嘅广场嗰度咧搭咗台仔，啲人狂捻鸠唱。 仲要好撚難拍手掌喎、 啊。仲要鑊鑊咧都 張張愛拼才會贏啦。 係啊， 圈都風采啊咁嗰類咧，攣撚住個喉唱嗰啲咧，哇屌大佬，即係你去嗰啲西洋菜街，因為嗰啲人唱到即係膽大咗啊。以前譬如啱啱興卡拉 OK， 啲人都好即係好謙虛㗎嘛，即係上台練得少都你練少。 喂，西洋菜街啲有躲啊，啲人依家黐撚線啊，屌你老味！咩旺角狼民，屌你老味真係，你照下鏡啦，仆街！ 其實呢啲所謂躲咧，如果你知道咩叫堂會咧，你又唔會知㗎啦。即係我哋以前我做 band 仔嗰陣時咧，我冇做之後都仲係識嗰啲人㗎嘛。咁臨臨喂探長睇日工啦咁樣。我唔識嗰啲歌喎，點唔撚使識㗎？個琴佬話曬事㗎，你睇下眉眼就得㗎啦，咁咪照打咯。人肉估機，嗰啲叫堂會。堂會咧就係、是、咧一個公司，有一間公司啦，就自己有音響器材，即係同而家旺角嗰啲一樣啦。咁咧就有埋一個歌星，一扎歌星，有一扎樂師咧。咁你譬如你食蛇宴，想揾啲人嚟撐下場嘅，咁咪即係就請一隊堂會嘅 band， 就堂會嘅包括音響器材同埋嗰個樂師。咁我同你助兴啦、哦，你82岁高寿死亡死撚咗喎，咁样想搵人去打下 band 啊，咁又搵，即系我都玩过呢啲嘅，咁我都觉得好戇鳩啊，但系87蚊个钟 OK 啦，嗰阵时都唔差噶啦， 即系有钱就算 了。咁即系嗰班咧系职业嘅，冇堂会啦，因为而家唔肯使你唱，我自己唱咁多，使咧搵人嚟唱，咁咪嗰班老嘢咪流落咗喺旺角咯。 唉、哎，好呕电啊！即系有嗰班友咧，直头都唔想去旺角，真系黐线嘅。即係你，尤其是我呢啲好怕嘈嗰啲咧，即係落旺角真係災難啊！ 咁你唔好落咯，即係我覺得喺度做生意咯先辛苦啊！屌嗰間化妝品公司咧，整個屏幕都俾人話係阻街，話咩違法違非法建築， 係嗰啲有嘅真 係。係啊。好，頭先讀到邊度啊？遲到添啊！ 到 啊呢度啊！ 係啊 係啊係啊！咦，似乎大家都開始疲弱咯喎。即系你嗰啲留言唔踊跃咯， 系咯。 我个呢个 pad 嗱，大家就见唔到咧，我呢、這个呢、這个 pad 咧， 你呢个 I 你个 成日都成日都话冇电咧，我就系用咗呢个电，即、可能唔稳定。 你呢个 keyboard 系用 iPad 噶系咪？ 系啊系。 其实 Joy 其实一个人去旅行系最唔怕收嘅事， 系咯，应该咁啦。 你上次半夜 make music 都好多人一起拉， 得23、23个噶咋？ 嗰个应该唔系我，我系听 Gary Kwan 先识你， 哦 okay、 猛鬼 Studio 先开始听你， 哦、 系你后来的听众。 咁我搞错啦。 人生方丈好小气，Lecter message retracted。Lecter 大妈冇可以同卡拉乐有得 fight。仲有果啲抽筋舞都一流。 哇，抽筋舞 咩叫抽筋舞 都未嚟到香港，我谂 咩叫抽筋舞？ 因为有个地方叫郑州咧，大佬。 哦，系。 咁咧，佢哋系界舞嘅起源地嚟嘅。界舞即系界绕啊，界即系唔知边个界，即系好少笔画嗰个界啦。 系 我唔知系咩原因叫界舞，有冇人可以教我界舞嘅明确定义咧？咁佢哋咧嗰啲师奶大婶啊，废青啊。就一个 battle 啊，其实系 battle 呢个咁犀利啊， 即系跳舞， 即系 hip hop 嗰啲咁样。 唔系 battle 唔系就俾 hip hop。 唔系，我知啊，但系街舞都有 battle 噶嘛。 我唔知街舞系咪因为街舞。 咁但系街舞点样 battle 咧？ 哇，嗰啲真系抽筋咁样样。我谂阿太讲嗰啲，得人惊到仆街。如果大家有上 YouTube 揾下郑州街舞咁样，你睇到几捻恐怖啦，扮足电啦，即系总之最低成本嘅舞步啦，唔捻使练。谂到咩就做咩，其实系喺精神病嘅嘅康复康嘅一个好有效嘅疗程嚟嘅，即系嗰啲人嗰种舞步啊，即系谂起咩就跳咩，系一个表达嘅方法嚟嘅。咁但系唔知点解表达都有分 taste 嘅，大佬，我唔系话你一定要识跳嗰啲舞步先，但系你个有美感噶嘛，你个肢体动作啦，譬如你睇啲非洲人嗰啲，譬如我睇最中意睇嘅裸肢大陆咧。佢成日都有嗰啲非洲人跳舞噶，佢都冇人教噶，佢啲步骤系咁样跳啊，用个身体点样，即系可能扮嗰啲动物啊，可能猎兽嘅时候嗰种好威武嘅动作啊，嗰人哋全部都系有筋有强，即系同埋利用到个肢体嗰个美嘅一边嘅，即系唔系话非洲咩都好啊，但系人哋呢方面真系好强啊嘛，大佬， 即係佢表達能力好強，用個表情同埋用個肢體。啊、但係你嗰啲咁嘅大媽咧，同埋嗰啲廢青咧，戒嗰啲帽之後唔知佢做乜鳩嘅。我睇嗱，我真係當動物咁樣分析佢哋咧。即係我曾經睇過佢哋咧，佢哋將佢哋睇過西方嗰啲嗱，佢有啲扮貓王啦只腳，有啲咧就扮嗰啲即係嗰啲係咩啊？即係嗰啲好 hippies 嗰啲帽咧，即係嗰類咧，即係佢哋其實睇過曬西片。有呢啲咁嘅元素， 嗯、 但系佢哋落到自己嘅身体嘅时候咧，就求捻期咧就扮层皮啊，即系人哋有要求噶嘛，每个动作都，譬如猫王嗰脚点样夹法啊，啊即系人哋制造一个幻觉出嚟噶嘛，咁佢净系好似抽筋咁样震啦、啊，咁譬如扮 hippies 嗰啲灵魂舞咧，佢、 嗯、 哋又个幅度又过大啦，同埋速度又过快啦，唔捻跟拍子啊嘛，因为 求其 我觉得中国人对拍子咧呢样嘢就系、是，即系由佢讲嘢就知噶啦。嗯、即系啲黑人咧，你求紧其表达一样嘢出嚟咧，你可以夹到个 beat 嘅，佢又唔系专登嘅，即系呢样就呢样就系嗰个优劣咯。咁、嗯、中国人遇上嗰啲西方嘅音乐就变成嗰啲大妈咁样样，即系只唔系，即系我唔系话我唔系极端系咁啊，即系你唔去 train， 但系就要用一个最低成本学层皮走去模仿，就变成今日嘅大妈舞咯。好捻恐怖啊！真系， 真系 好捻邪恶噶！你而家上睇，真系好捻恐怖啊！芥末真系， 仲有 battle 嘅精彩喎， 好精彩噶， 犀利啊！ 去得好尽添啊！最惨咧就系嗰啲芥末嗰啲咧唔捻照镜，因为跳舞系好需要照镜，你知唔知啊？ 系我知啊， 有冇起身镜？ 自己个 你自己 judge 自己嘅动作靓唔靓啊，唯唔唯美啊？个难度可以去到几低啊？ 系尴尬个界 哦，尴尬界， 咁啊真系几 哇！黐筋啊， 系啊， 你俾个你俾个 cam 啦，黐鸠线嘅，你俾个 cam 啦，对耐向住个 cam， 黐卵屎屌你老！ 屌你咪真系食屎啊！真系 做乜烂嘢？ 屌以前唱卡拉 OK 一听到啲朋友唔尊重唱歌唔尊重音乐，我就好怒气，即闹吃吓。听 Web Troy， 其实你咁讲系咪者系旺角帮大妈？佢哋都系医紧精神病。 唉，但系最惨旺角嗰班 大 妈。 喂， 大 佬呢啲唔系抽筋，嗰啲小儿麻痹咁 啊， 大佬。 嗱，扮霹雳舞啊！嗱，呢个捻样度唔知扮，唉，真系呕心啊！ 咁样 battle 啊，真系。 系啊， 佢啲大啲肢体真系好似小儿麻痹啦。 唔系，佢冇美感啊嘛，大佬真系。同埋佢，即系我最嬲佢哋咧，佢又唔捻使练嘅呢啲，即系佢完全系好低成本咁样哗众取宠，即系做大佢咁样嘅心态。即系我觉得 呢个就扮机械人舞啦。 系啊，嗱呢个咪扮诶咩咯 ，Michael Jackson 咯，揸住个袋咁样。有啲人手又扮 air 吉他弹吉他咁样，即系所有佢见亲嘅。 佢跳到咧，嗰啲人咧，嗰啲身体咧个比例好怪咯。 唉，屌，总之系食屎啦，大佬。 头大，跟住个腰又长，脚 唔系咁呢个系佢身体嘅问题，个比例嘅问题。咁同埋揸 cam 嗰度有系高佬，咪影到啲人好矮咯。即系呢样，我已经唔会睇呢啲嘅，呢啲唔公平嘅。即系只系睇佢啲肢体动作，你要知道求捻期咧。即系 长知识啊！ 学陈皮咁样样咧，即系用最少时间咧。 长知识啊！ 唔知点解我哋个民族咧就系咁样对艺术嘅睇法咧，就系、是、你睇《欢乐今宵》《欢乐满东华》就已经知噶啦。个个去表演都话啊，请见谅啊，练咗两日嘅咁。屌你咪拎上去咯，你退 job 都得噶嘛，戆鸠。即系硬系俾即系。 唔系啊，你就算香港啲艺人咧，嗱，譬如你喺外国就唔系噶嘛，你做演员就专心做演员，你唱歌就专心唱歌。但系而家香港嗰啲就唔系噶嘛，即系。好似诶，你识唱歌啊？不如就做演埋戏咯，咁样样噶嘛。 即系我觉得好无耻嘅地方咧，就系、是、譬如我听过陈慧琳咧，我听到 O 咗嘴嘅。 做咩？ 咁我有时喺百老汇度睇嘢咧，佢播啲碟噶，专播演唱会噶嘛。 系系。 咁我听到佢对白好捻劲，类似啊，唔 except wording 啊。 系。 咁跳完个舞之后咧，我最憎跳舞噶啦，不过演唱好冇办法啦。哇！屌咁样。咁你要讲一出嘅啫，即系香港人 咁都几老实 喺呢方面好包容啊！即系你唯有欣赏佢老实嘅啫，真系。 所以我唔知点解即系香港人咁中意睇演唱嘅，我觉得唔大睇嘅 啫。系啊，唔知做乜鸠啊？ 就做咩？800蚊、500蚊咁样。 其实我中意睇 MV 多啲嘅，老实讲。 点解咧？ 可能职业病啦。 香港嘅 MV 啊？ 系啊，咩任何啦，即系 live 同埋 MV， 我宁愿都系 MV 啊。即系个画面靓啲咯，真系。 同埋嗰嗰把聲起碼就穩陣啲，係咪？ 哦，唱咧唔係 live， 如果唱得好都好開心嘅，但係真係極少咯。 係啊， 你麥當娜都 live 嘅屌，做乜鳩轉起嚟喘都冇睇啫。呢啲加价就好好多嘅 live。 Lactor 仲有报道话戒舞可以兼周延。 哦， 系唔肯睇啊？跳下绳，黐线啊！ 唔系，即系 我觉得佢咁样个关节咁， 唔系你讲乜都得嘅、啊，因为戒舞起码都系心肺嘅运动。 系咯， 咁好多都好处嘅，真系你可以医埋老人痴呆嘅，可以，因为已经痴呆紧。 我觉得相反，佢咁样扭啲关节咧，我觉得系对于关节好嘅嘛。 咁你咪正视肩椎唔得问题，咁咪走去医咯，走去咁都冇坏嘅，但系影响市容啊嘛，大佬， 好大镬 嘅，系、哎、哇 点啊， 哇， 其实主要系各自告诉自己嘢，唱嘅唔理听嘅感受，反之亦然。F D 底啲嘅咪四个人揸四支 mic 就系古巨基串烧歌迷帮大家 gathering 咗咁多年睇透。 哦 ，F B Sir 咧好中意唱卡拉 OK 嘅，若嗰啲佢唱大佬歌，佢成日都讲啊，唔知大佬歌系咩意思？就即系阿大佬要唱嗰首饮歌啊，定唔知咩？即系你啲江湖嘅规矩。 我都成年冇唱 K 啊，都起码。 啊，仲有咧 咩？系， 我觉得唱 K 咧拣粤曲嗰啲最无耻啊！ 点解咧？ 因为咧，如果粤曲好 Q 长嘅，七八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咧， 咪 霸咯，同埋一味尖音响咕咕声咧。同埋我以前咧，曾经过一个行业咧，做 freelance 咧，当卡拉 OK 迅速膨胀嘅时候咧，咁可能一个月全港九新界有有100间卡拉 OK 开张， 嗯， 都唔定嘅，起码有啦。因为我连嗰啲唔系好关事咧。我都可以帮人哋买嘢去装卡拉 OK， 买嘢装卡拉 OK， 即系买啲机啊，买喇叭。 哦，即系喺人哋一个地方装卡拉 OK， 就夹一个装修佬就叫上线啦。就我都接到一两单啲作为大埔啊。咁咧，就整完之后咧，好多手尾嘅。 嗯。 就因为咧，就成日都烧嗰啲喇叭。 点解会咁？ 因为同一对喇叭咧，因为嗰间卡拉 OK 都叫北打澳餐厅喺大埔嘅，好耐之前。咁咧，佢喺出边个厅嗰度咧。播音乐嘅啫，都系同一套喇叭嚟嘅， 嗯， 就用咗成年都冇坏，但系卡拉 OK 房嗰只成日坏，咁我已经装埋 compressor 成咧，咁有时其实唔关个 level 太大嘅事，系啲人成日走音， 咁样，同埋你好似讲过， 系啊，同埋卡拉 OK 嗰个回音咧， 即系轻质就会过嗰套喇叭嗰啲声会怪， 系啊，但系重质系会烧喇叭，因为咧、嗯、你个喇叭正常运作系唔怕 feedback 嘅，其实。因为咧 feedback 咧，佢都系循住一个 frequency 去不停咁震荡啫嘛。 但系因为走音就有 走音咧，你系啦，当个 frequency 系两个好唔系一个质素状，一个唔系质素嘅咧，佢嗰种震法咧就系、是、不自然死亡咯，会变咗，即系会跳咗出嚟啊咁成咯。咁所以咧嘅卡拉 OK 喇叭特别易坏系正常。咁但系不过而家有啲发明有啲 circuits 咧系可以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聽講已經， 哦、 即係 feedback 唔會 feed 好耐啊，咁樣，即係有種programming 嘅嘢咧，可以解決到嘅。咁但係總之呢個地方就好邪惡啦。 冇啦，而家你香港， 而家咪唔興嘅啦，已經。 咩卡拉 OK？ 係咯， 我覺得都唔興喎。你諗下，即係都而家一廣東歌都唔得啦，香港已經。你 up 唔 up 到今年即係你聽過啲咩廣東歌？我 up 唔出啦。 哇！但係好奇怪嘅喎。 我 up 唔出啦。 係 up 唔出，啲人都話啲歌唔好聽嘅。都冇听过，其实 我直头冇听 过。其实咧，我而家每日晏昼都系麦当劳咧， 系 好似都系白咁样咧，饮杯奶茶。我其实想听下嗰啲播啲咩歌。 系， 其实好多歌都好高质素。我唔知系边个人唱，唔知系唱 都系广东歌。 广东歌， 竟然啊！ 其实好高质素噶，真系，即系今时今日嘅制作咧，系我够胆讲好得过，一定好得过张学友最红嗰阵。 竟然啊！ 系啊，即系讲无论编曲、录音、melody、风格。尤其是 side track 啊，即系唔系 plug 嗰啲歌， 系 好听嘅。 咁点解会咁咧？你觉得？ 大家都唔俾机会佢咯，因为 大家都唔 你根本都冇听过，會會你点知有冇听咧？ 会唔会系即系依家 电台又唔 plug？ 即系其实咧，大家唔好扮 电台有好少人听。 嗱，大家唔好扮有型啦，即系唔好话咧，即系我好独立思考啊，电台影响唔到我啊，即系唔捻够去收皮啦。即系当你一首歌洗唔到你脑咧，冇机会俾你洗脑嘅话咧，佢好到识飞都冇用啊。仲有人振振有词话咧，而家啲歌真系唔好听啊嘛！屌以前啲歌，哇屌 ，Can't Live This 几好听啊！ 喂，屌，一日播十几次，大佬， 我都想洗到你好听， 我都觉得嗰首歌好听。咁但系好多因素噶嘛。但今日你连嗰首歌都噏唔出，你就话俾我听今日啲歌唔好听。我觉得呢个嗱逻辑上系好荒谬嘅，但系当然大家都唔会接受啦，因为大家真系唔俾机会或者争捻咗无线。 不过而家老老实实， 或者争嗰啲歌星啊，嗱，佢哋话啲歌星唱得渣，啱嘅，但系录音室喎讲紧。 我唔係話啲，我唔係話你唔啱，但我覺得會唔會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嗱，以前我哋即係九十年代，你覺唔覺得九十年代宣傳音樂易過而家？ 咁梗係啦， 係咯，以前有勁歌金曲， 唔係以前啲人係乖乖地受嗰啲電視台愚弄啊嘛， 係啦，同埋即係 住俾佢咁樣洗腦啊嘛， 會聽電台，會聽電台啊，電台咁又一定拍歌啦，咁、又你去搭的士，咁的士又聽電台啦，又會啦， 係啊， 但你而家我。你话哇，你问啲人啊，劲歌金曲几点做都唔知啦，有冇呢个节目都唔知啦。 以前无处不在啊嘛， 系啊， 你翻到屋企，你老母都系听嗰首歌噶嘛， 系啦、 啊。因为新扎师兄喎，哇，几条哪吒。 所以我觉得又未必话关，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做音乐，你去宣传歌系难咗咯。 嘅绝对系啦、啊，你谂下谭咏麟其中一只碟，我读紧中学， 系 佢十一只歌都上晒榜嘅，即系连嗰啲最 唔系佢就。张国荣嗰阵， 连最 side track 最 side track 嗰啲 ，Goodbye My Love One 嗰啲啦，得得得得得得，嗰啲歌已经系最 side track 噶啦，即系 B 面第四首嗰啲最衰噶嘛，佢都 plug 埋嘅最尾。 嗰个 band 大 嗰阵时，嗰阵时你系只手遮天，同埋大家焗住都系听嗰啲电，听嗰啲电台同埋睇嗰啲电视嘅时候，你乜捻嘢歌都 plug 到，咩都歌你都有，你有记忆，有感情，你同佢一齐发生过某啲事情。咁你就自然会觉得嗰首歌好听或者好伤心㗎啦。你听王杰嘅时候咪你炒窿股票嗰陣囉。咁你真係有感情㗎嘛，或者你失恋嗰陣囉。硬係 hit 中喎，是但一样嘢 hit 中你嘅。咁嗰啲歌咪成为你嘅金曲囉。咪成为嗰啲啊 ,Eddie Sir 所谓嘅大佬歌啦。即係我受緊嗰陣囉，就係听呢隻咁样嗰啲。咁但你连听都唔能听嘅话，而家啲歌唔能得嘅。 听都冇得听嘅。即係你剛才我哋讲譬如电视或者电台嗰啲系主动噶嘛，但而家系你去，譬如啊，你而家都有好多音乐 apps 啊，即系你最秒嘅 Move 啊，咩 KKBox 啊嗰啲，咁你有都冇用啊，因为你嗰啲佢唔会逼你听噶嘛， 冇错， 你起码都要揿落去佢先会播啊嘛，咁我见到我冇兴趣，我咪揿咯。其实系而家我觉得反而你要。即系你想人哋去听歌咧，我觉得系难过以前咯，反而。就算你去啲铺头，好多都系播紧啲 K-pop 嗰啲。 系， 系咪都唔会播香港？ 嗱，老实讲 ，K-pop 我真系成日听嘅，因为我要睇嗰啲 MV 好啦，好睇嘅。嗰啲嘟嘟嗰啲好熟噶，我唔知咩歌啦，当然。 New Way 有几年仲衰格到抽咗好多旧广东歌。恐逼人唱 哦， 啊、 原因就系因为黄浩信系 New Way 卡拉 OK 比赛嘅冠军嚟噶嘛，咁佢梗系捧呢啲， 而家就更加啦， 呢啲咁有，即系你咪唔好去 New Way， 咪唔使听呢二打六咯，就咁简单啫。咁、 啊、 无线都系噶，后来同四大公司反面，咪狂捻播佢自己亲生仔咯，即系嗰啲即系几个，系啦，冇错，即系呢个商业行为。啊、问题就系、是，其实而家任何歌你都有机会听到嘅。但系大家选择去唔听咧，就话嗰啲歌唔好听咧，我觉得武断咗少少。即系 我都系 嗱，可能即系你又可以话鸠我咧执着，即系专业啦，懒系扮专业啦。因为我用一个专业嘅角度啊，比较好多方面嘅，制作水平啦，唱歌引用技巧啦，同埋个编曲好唔好啦，靓唔靓声啦，个 melody 悦唔悦耳啦，咁样系有数得计，系有个客观嘅标准，而我咁样嚟比较啊嘛。咁我當然我晏晝麥當勞聽完嗰首歌，我唱唔翻出嚟嘅事實上，因為我聽過一次啫、 嗯。 但以前嗰啲咧，譚詠麟嗰啲歌，我隻隻都唱得出嘅。但係佢唔係特別好啊嘛。但只不過佢係同你有啲經歷，你聽過好多次，你係同佢發生咗某程度嘅化學作用啊嘛。咁、你咁樣咪唔公平咯？你一鳩扮埋就話啲歌唔好聽。老實講，而家啲人唱歌啲技術好多好過以前嗰啲多多聲㗎，大佬、喂，側田唱得唔好咩？ 側田好， 好到爆啦，其實。 但咩咯？但 其实宇宙 Jam 都好噶，唱得 系就搞衰咗个 market 啦，多谢。 唔系，即系呢个系唔系唱得好唔好嘅问题啊嘛。 系啊，我知。 咁甚至乎啊，卫兰咯，即 系 好中意。 但 个问题 系， 卫兰即 系我都知道佢一个歌手，即系佢唱歌好唔好就系、是、评定佢嘅，应该系一个最高标准啦。但冇办法， 佢始终又系一个娱乐圈嘅艺人，咁人哋就会睇埋你个形象 marketing 嗰啲。 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唔捻到扮识听歌啦，你净系索性话中唔中意就得噶啦，系咪先？系咪老细好多先？ 系啊。 嗱，我好好捻中意啊陈洁玲啊，老实讲，陈洁玲唱歌好得过卫兰咩？即系你平心而论、嗯，你讲技巧，讲个 range 阔唔阔，讲、嗯、把声清唔清，各样我觉得卫兰好过，绝对好过陈洁玲。杜丽莎就唔敢讲啦，因为杜丽莎真系好捻坚。咁即系呢个，你讲你中唔中意好过啦。即系啲人成日都话呢、這个唔好听啊，呢、這个唔识唱歌啊，咁冇意思嘅真系。 你嗰个氛围令到你咧，你真系觉得有啲香港歌手唱得好听咧，你都怀疑自己啊会。即系譬如头先讲侧田啊，我觉得侧田唱得好的。 佢唱得好噶。 系咯，佢 肯定好过李克勤啊，大佬。李克勤就唔系唔好，音准拍子都好准。 冇乜感情。 但系首首歌都系咁唱喎、啊，大佬。佢系一个陀地嘅香港人。佢冇理由啲歌詞佢唔撚明講乜啩？ 嗱， 譬如你講公石良，佢平時可能佢唔撚係講廣東話嘅。我聽到佢唱啲歌，隻隻都係可以攞緊屎咁嘅，即係佢根本就唔明啲歌詞講乜啊嘛。咁佢咪用一種好型嘅方法唱咗出嚟咯。咁我就唔怪佢嘅呢啲。咁但係你一勤你係陀地嚟嘅，你冇理由隻隻歌都係咁樣唱。 就係、是、一個唱 粵半小夜曲嘅咁就機器嚟嘅， 係咯，唱歌好勁，機械人。 最好笑，我听阿周博贤讲咧，佢帮佢监制嗰个碟咧，佢静影鸡咧用啲机器嚟减低咗啲震音， 帮李克勤减低震音，点解咁做？ 因为觉得震得太过分， 即系佢系 现场啊，唔敢话佢啩，我谂，因为太有霸气啊。 即系李克勤就系点讲咧？即系佢觉得佢系识晒嗰啲 technique， 但系佢又觉得咧，如果你识唱歌， 佢唔系识 摆晒嗰啲 technique 佢就唔系识晒，佢就系识部分啫。 佢咪覺得要擺咗呢啲嘢落先 佢識咁多就唱咁多，應該話佢就冇嘥時間去鑽研。嗱、哦，譬如唱歌真係好多技巧噶嘛。嗱，譬如氣聲，你知咩叫氣聲啊？ 唔知。 香港都冇乜人唱氣聲可以唱到。嗱，譬如玉置浩二，佢個好高音，但係好細細聲唱俾你聽。 哦， 嗰 啲我明曬， 咪真 係 勁咯，嗰啲。 係啦， 即係隻隻歌都唔同。嗱，譬如你一講一個紅日嘅，佢唔用氣聲唱喎，全隻都係用喉嚨聲嘅，丹田咁樣。即系飙啲声出去嘅，咁人哋咪唔同嘅歌，唔同嘅歌词底下，用啲唔同嘅方法演绎。 声系咪玉置浩二《酒红色的心》歌 嗰啲啊？ 就系《酒红色的心》嗰个 chorus 嗰度啊？ 唔系，成只都系月半弯啊？唔系，系咪月半弯？我就听。 系 嗱呢啲咧，佢一定要用丹田先可以喺喉咙喺个气嗰度出到嚟，即系 bypass 咗个喉咙。 张学友咪识？ 张学友都识。张学友都算，但系张学友其实佢系模仿庾澄庆噶嘛 ，Day One 系咩？ 屌，真系你真系小见识， 我系小见识音乐。 即系我就系好庆，因为庾澄庆冇乜成就，但系佢咁捻红嘅咧，佢系 copycat 嚟嘅。 庾澄庆都好听、啊， 庾澄庆劲啦，即系台湾、啊，台湾即系红得嗰啲都唔系省油的灯嚟嘅，人哋个 market 公平好多啊嘛，真系。咁、人哋唱走廊都唱得红嘅，谢金燕佢净系一个。四十岁一条美腿咁样有一个 gimmick， 人哋有机会红嘅，唔使大唱片公司嘅。人哋嗰一对 indie band， 只要入到个唔准知咩类似健康金曲嘅咩大奖，人哋有机会红到嘅。即系人哋嗰个乐坛系比较公平，同埋比较百花齐放，同埋有机会噶嘛，唔捻似得香港全部俾无线垄断。 其实我想问啊，头先我讲话即系，因为而家电视冇乜人睇，又冇乜人听电台，所以你要。即系宣传一只歌啊，难咗好多啦。但系台湾嗰啲又唔会咁样。 台湾啲人啲质素唔同啊嘛。嗱，我两个地方我都去过表演嘅。 系 台湾嗰啲人唔会识我哋嗰啲歌啩？ 系 哇，人哋系100% 咁样好投入，不单止唔屙尿，仲专登，因为你远道而嚟，好夹道欢迎你嘅 band 嘅，真系、即系人哋嗰种 respect 嘅，一识欣赏人嘅态度系同香港唔同。香港乜捻都秒嘅，一晚嘅 band show 七对 band。第一队玩完，嗰班 fans 就走晒噶咯， 就唔会睇其他 啦。唔睇，睇都快，电都快捻住嘥啊！真系唔捻会睇嘅，就走去后台吹水嘅啫。净系我自己都系咁人嚟，曾经，因为有啲 band 实在识嗰啲，尤其是即系有啲真系太难听，可能会咁咧。即系呢个咪就系香港人从来都系唔识欣赏。 佢哋都觉得即系音乐都系扯娱乐噶嘛，有冇得啦？ 娱乐都唔系啊，系一个话题添嘅。你娱乐都叫。娱乐你都话有啲交感啊，话题唔使有交感噶嘛，我冇睇过或者冇听过，香港啲影评同埋乐评冇睇嗰套戏都可以讲到几百次，你见过未啊？见 过， 咪系咯，你讲晒啊呢啲真系 高登连登都好多啦， 咪系咯。 唉，但系其实咧都可悲嘅，即系我唔喺度揶揄佢哋啊，即系香港有今日咁可悲，原因就系嗰份工太长时间啦嘛。 系噶， 即系你唔捻识欣赏又唔想失败，咪屌咯。 系啊， 最容易呢个 formula 真系完全系唔使输嘅。我谂阿 Roger 好清楚呢样嘢真系。 点解？ 因为我见到你成日喺 Facebook 嘅言论都系我讲紧嗰样嘢咯，即系坦白咁样讲。 诶，一时时啊， 咁我唔系 follow 晒真嘅。 B B Two 唔听新歌，主要系一个 delay 冇去揾啫。依家年轻一辈唱得好噶，赞同校长意见。 Thank you。 开平寻晚落波，听咗几首英国 pop 歌，我就唔识欣赏，但见人啲 M V 拍得好有心机，有首系全程拍过歌手喺手术室被人抢救，同埋分布磁力共振机，几好创意。B B Two 李克勤依家越唱越衰，龙须糖都唔知唱乜捻。B B Two 校长出屌啦 ！B B Two 哈林呢只咪艺术家咯。刘若英唱时代曲，唱到有感情的歌声都短命。 嗱，老老实实，刘人生，你讲紧嗰几个歌手咧，即系如果论唱得好唔好咧，我完全觉得唔合格嘅三个都 系。 刘人生、刘敏、邓丽君、梅艳芳， 即系只不过系一个 pop 嘅一个好 symbolic 嘅人物啫，或者一个 icon 啫，因为当时。只有得呢啲选择嘛。 嗯，嗰阵时可能乐坛啱开，即系香港乐坛啱开始。 最主要系罗文啦，因为无线佢啲电视主题曲，如果你唱成点啊，你唔走音就得噶啦。嗱，即系以前老实讲，以前啲歌星咧走音都走唔到嘅真系，以前冇 auto tune 啊嘛。 系。 咁基本嘅水平就唔会冇嘅。咁咧，但系我觉得罗文把声极难听咯，任何歌都夹住嚟唱，即系夹住把声嗰啲咧。同埋就係冇乜技巧可言咯，成日攬下震音咯，個 range 又唔係特別闊。但係如果講 range 窄咧，梅艷芳啊真係窄到撲街。同埋把聲一高小音咧，變咗鴨仔聲啊！即係呢啲根本唔係一個材料嚟嘅。但只不過佢真係好 pop 啊嘛，佢真係即係當時好多人 似個藝術家多過歌手咯， 係 咪？ 唔敢講喎，真係。 唔敢講。 咩係藝術家啊？究竟？ 唔知我覺得即係點講係一個好出嘅型，即係佢。嗰啲台风啊， 咁呢 个 时势，因为佢台风全部模仿日本嘅大佬， okay, okay. 而唔系模仿西城秀树，又模仿泽田研二，佢全部你睇翻20、30年前嘅红白，佢咪睇晒影子咯，无论着衫个造型，全都系模仿嘅，即系香港人就系模仿都杀啦，大佬。 哇，你真系好有勇气，真系咁样批评法。 喂，唔系我即系 我唔系话赞成定否定。 唔使你，我唔谂你赞成定反对。我觉得香港人好最戇鸠就系咧，喺人人赞成嗰啲唔敢讲一个反对说话。我觉得呢个咪就系香港之死咯。即系你讲出自己嘅，你有研究过噶。我唔谂系鸠，我唔系单纯唔中意佢嘅。佢、嗯、range 真系好阔，唔系真系好窄。嗱、嗯，邓丽君咧，我觉得佢又系成日都。拎星咁样嗰种风格咧，即系 O K 嘅，我觉得反而佢。但问题就系佢，如果你真系讲一个唱得好，我就真系讲唔上好咯。但系好甜美， 但即系后两 同埋佢有一个感觉好舒服， 可能 都赞成嘅。 都系啲歌救翻佢。 唔系 啲歌又系日本 方，绝对系因为无线啊嘛。 系 有乜理由嗰首歌《千年女王》明明系 Verena 唱开嘅，夹硬俾咗佢唱啫？ 哦。 喂，人哋唱得好好啊！你比较一下啦，即系大家客观地，佢真系唱得好捻渣噶。老实讲，你比较，即系唔比较冇得讲啊。嗰阵时 IQ 博士佢扮声唱，即系好出嘅，即系呢个系一个突破嚟，因为唱细路仔歌咁样，我一日播十几次嘅电视，你点会冇人识佢啊？因为呢啲全部都系 摆喺无线帮用， 啲奇迹嚟噶，即系冇可能喺啲第二啲地方有好多电视台地方呢啲人根本就唔达标啊，大佬！即系你话佢一个，哇张国荣又唔使讲跳舞都渣一个人嘅，屌！即系如果你真系识跳舞嘅人， 唱歌咧， 唱歌唔卵使讲啦，系嘛？咁卵渣， 咁卵渣， 即系佢渣过谭咏麟先啦，起码我觉得。而家谭咏麟相对起上嚟，算唱得好啊。嗱，如果真系讲嗰个年代边个唱得好咧，我觉得林子祥真系唱得好。 林超人佢近排即系都有唱下噶嘛，都有。 系啊， 都差唔多七啊岁啦，林子祥都好戏喎。 即系你讲得唱得好唔好，都系有比较噶嘛。你讲边个红咁啊，梗系你讲紧三个。 林子祥又有特色啦。 咁你讲个三个梗系最红啦，冇得讲啊。个 气量又 咁嗱，即系所以话咧，你中唔中意同埋唱唔唱得好红唔红，系三个唔同嘅嘢嚟噶嘛。 系， 即系个个都系乐坛乐评咁样，哇唱得好、啊，哇佢咁红都唔好啊咁样。呢啲咪就系唔捻识得分析，盲信权威嘅人咪觉得。啊，好好红就好好咯。喂，你讲佢漏口喎、啊，黐脷根喎、啊。啊，你咪话佢大班人支持。喂，我而家讲紧佢黐脷根、啊。 就 系、 是、讲 我唔捻系讲紧有几红，我几多人支持、啊。咁解啫嘛。即系所以你话有勇气。 同埋有阵时嗰啲形象又真系喺个市场包装出嚟咯。 唔系咯，根本嗰阵时就净系得呢啲嘢俾你拣。但系嗰阵时我已经唔捻听，即系我同时听呢啲，我听紧人哋外国好多真系唱得好好嘅人存在。咁你一就唔比较咧，比较喂 sorry 啦，真系唱得好卵差咯。喂，你有日本嘢睇噶？ 喂，你犀利喎，真系有知音喎 ，Sarah 埋 PY Pan 都赞成你喎，真系犀利喎，真系。 唔系中唔中意好难讲，即系你话中唔中意就得噶啦。其实，即系我只不过系我系用我少少嘅常识咧，走去评论下咁解啫。即系话嚣张，又有人问，不如你唱一扮咁样，喂乜？我要识唱，我先有评论到人唱咩？我哑嘅都识得听歌嘅，其实就 系咯，即系你知咩？ 上五大戏入游诗唔中意，开系梅艳芳系有多少做作？佢讲嘢个同唱歌个差好远，成日觉得佢唔系用紧自己把声。同期我中意林忆莲。 嗱，我都知道梅艳芳嘅问题嘅，因为个 range 太窄嘅关系咧，佢将所有嘅歌咧都要 tune 到自己唱得。嗰把声唔变嗰个 range 啊，嗱简单嚟讲，你 Careless Whisper 佢又唱首咩？佢有首佢嘅版本噶嘛？ 系 咁嗰只歌个 range 真系劲阔嘅，咁佢低音嘅时候暗沉好暗沉好低音，哇！啲人就觉得咁样系优点啊， 就稳阵。 原因就系爆唔到高啊嘛，咁咪焗住要咁样唱咯， 就稳阵啦，即系调翻个 range。 佢个 chorus 爆高嗰度咪变晒鸭仔声咯。 哦， 喂，佢根本就天生不足啊嘛，呢啲真系， 嗯， 就系咁样咯，即系所以。即系呢啲系有分析噶嘛，唔捻系我中意佢就乜都好噶嘛。即系如果中意就乜都好嘅时候，唔怪之啲人跟郁文跟到今日啦，跟黄仁达跟到今日啦。 咁但系头先你评咗几样，你中唔中意佢咧？ 而家唔中意啦。 咁、 okay. 罗文咧，如果即系罗文就反而我唔系太反感咯，因为罗文要求都几高啊，对自己，即系无论着衫啊、造型啊咁样，佢同埋佢咧唔系太模仿人添啊。即系自己 run 咗一个自己嘅形象出嚟咧，乸型嗰啲啊，即系露个屎忽出嚟影明州啊咁嗰啲咧，即系佢 屎忽嚟影明州咩？ 有嘅有啦，佢真系艺术家嚟嘅呢啲真系， okay. 无端端即系扮紧西方嘢啊，无端端走去唱粤曲啊，即系我觉得佢喺嗰个艺术家嗰个角度咧， 乜都会试下。 系啦，我觉得我几欣赏佢，佢都不停咁样突破自己嘅。但梅艳芳，屌！你话不如话刘培基好捻突破嗰个啦，全部衫都刘培基抄日本嗰啲、okay ，或者佢叫人抄日本嗰啲形象啫嘛。帮 佢， 即系你我够胆讲每一个梅艳芳嘅形象咧，你喺日本当期或者你睇好时代啊、新时代杂志都揾得翻嗰啲形象。你咁样叫艺术家咩？我真系唔觉咯 ，sorry。咁样叫 copycat， 但只不过你当地啲人啲文字太低，哇正啊正啊正啊咁样，点冇办法噶？你一日播96次佢嘅歌。九十次啦嘛，16次啦，当系够未先？ 嗯， 咁你嗰啲人就系睇无线嘅话，咁乜谂都好噶啦。只要你唔识分析，最紧要你好捻忙，唔识分析噶嘛，咁咪咁冇办法噶，真系。 即系犀利，九吹廿四先听到呢啲言论，即系我唔系其实我就我唔识嘅，但系我觉得你好明显你系做足晒功课，你先至去。 我好熟嘅呢啲嘢，真系喂，大佬，我真系佢隔一条尾，我真系想扮边个啦。 OK。 留人生短命人 ，Alan Chan 乐队主音当中边个唱功好？留人生唱艺术歌曲会长命， 会长命 点解咧？ 唔知道我真系唔知讲咩，都唔系啊，都有啲好短命噶、啊。边队乐队主音当中边个好啊？嗱，我又唔敢讲，因为近来嗰啲乐队咧，我就真系唔系好识嘅。Super Moment 我就系识嘅一两首歌，足质舞佢充满爆炸力啦，同埋几新潮啦，佢种唱法。咁好多人接受佢把聲係比較尖嘅，因為唔知點解呢個就係風格問題啦。咁譬如講 Beyond 同太極咧，我就 Beyond 其實家驅唱得好嘅，但問題佢嗰種 濫情咧，我就頂唔順嘅，即係全部都係鋪天搶地啊咁樣。咁啊， 太極獎係邊個？ 太極獎咪 Patrick 同埋Albert 啦，以前。咁啊，而家 Joey Tan 啦，咁我覺得佢哋咧 overall 平均得嚟，我接受啲嘅，因為佢哋嗰種態度我中意啲啦，即係唔係下下都好濫情啊，有型啲咯，我覺得。咁 Beyond 就真係總之頂唔順啦。雖然我同 Beyond 都幾熟嘅以前，但係我覺得 第一代 Beyond 嚟講緊， 係啊，真係頂唔順啊！即係佢嗰種濫情嘅方，嗰種濫情嘅唱法咧，即係聽到毛管都動啊！真係頂唔順。咁仲有咩樂隊啊？有咩樂隊你識㗎？啊 ，Rubber Band 我唱得幾好啊，我覺得都即係啲歌好舒服啊。 嗯。 咁啊 ，Mister 就麻麻地啦。仲有咩 band 啊？真係數唔出咯喎。 頭先即係最近嗰幾隊你都講咗都。 係咯，唔係其實而家好多 band 嘅。記得講 Stage Tube 嘅話，我就可以大把機會同你講啦。但係 Stage Tube 我講出嚟，你都唔知邊隊 band。 唔知邊個。 冇錯。 應該揾得翻嚟聽。 所以大家 都喺度㗎嘛，我啲 喺度。 我都可以揾嚟聽喎，大家。 係啊，冇錯。 评 Web Troy 其实罗文是一个好成功的人，偷渡来香港仲要成为一个金出色的音乐人，励志故事之一。 咁即系黎智英啦，就 台湾当年一个伍思海都打败香港四大天王啦，真系似 V B 垄断效应。 绝对系啦。 Sharon 话是话，我最中意 Karen Carpenter。 哇，真系唔 好笑啊！佢唱得极好，但有人用仪器量度过一班歌星，话佢个 range 好窄。 系噶。 哈哈哈。 嗱，佢又唔同、啊。 嗯。 Karen Carpenter 佢 range 好窄嘅，但系啲歌自己作啊嘛。咁咪作返自己個 range 囉。 度身靈 作。喂呢啲咪唔會咪入格囉。但梅艷芳啲乜撚都夠膽唱喎、啊、大佬。Careless Whisper 都夠膽唱喎、啊。嗱、啊、即係一定有人話啲因為死咗唔好講啦。喂咁你唔好講毛澤東啦咁。你唔好講毛澤東啦咁。係囉。 伍思海又係 怪 雞喎。 好似香港人嚟㗎係咪其實伍思海。 台灣。 啊、台灣嚟。 台灣。但伍思海依家都係喺要喺大陸度咩囉都係喺大陸做發展多啲㗎嘛。 嗱，我有一个得我， 但九十年代又系好红。 唔系得我一个得我睇到嘅现象啫，我唔知系咪事实。 嗯， 其实台湾嗰啲余承卿啊、伍思海啊，仲有边个啊？仲有仲有几个啊？周华健啊， 系 仲有赵传啊。咁啲老坑咧，即系中坑咧，即系香港唔兴中坑噶嘛，以前，但系台湾中坑又接受到嘅，唔知点解五百啊咁，全部中坑嚟噶嘛。咁咧，即系佢哋无可否认佢。唱得好过晒香港嗰啲嘅，即系比较粗豪啲，譬如动力火车啊咁，全部唱得很好嘅。咁即系即系已经改写咗香港不嬲都系兴靓仔个形象啦、嗯。但系佢始终都红唔到香港咁噶嘛。 有啲都咁，你头先讲几个有啲都试过喺香港发展。 系啦，于是乎咧， 周 华 健都唔得。 滚石咧就喺香港开 office 之后咧，好大力咁样推，咁、 嗯、 都有成就嘅。咁但 系 咧， 都系。 系啦，嗰几年你睇唔睇得到系边几年？不过你睇下 周华健咪九六九七， 唔系你睇下边年无端端陨落啊？ 二千年打后 咯。点解？同咩事系好巧合啊？ 二千年唔知有咩事。 国民党俾人选低咗嘛，即系民进党嘅上台咧、 哦， 国民党一冧咧，即系好明显呢班歌手同埋滚石咧，根本就系国民党嘅钱嚟噶嘛。 哦。 即系嗱，做娱乐咧就好多好容易使到黑钱嘅。即系我唔敢，嗱我唔敢讲佢系啊，冇证据，但系即系我觉得系容易嘅。咁于是乎咧，哇啲阿叔阿伯咁样样夹埋香港谷，嗰啲钱唔捻使钱噶，你估买电台啊，同请人食饭揼骨落 club 都要钱噶，大佬。咁于是乎咧，嗰啲钱好容易使啦。咁嗰阵时哇，明明香港从来都唔兴啲阿伯阿叔嘅，无端端好捻红喎香港，张惠妹都红埋嘅。咁咧，但系突然间截咗水喎， 突然 间冇晒， 就冇咗啦， 系咯。咁即係呢件事係巧合啦，但我覺得一定有關係囉。甚至乎連電影呢都拍唔到啊！香港以前無端端俾人哋槍殺嗰個咩蔡松林都係台灣人嚟㗎嘛。啊點解無端端咁多台灣人喺香港拍電影嘅呢嗰陣時。咁又突然間 好似喺香港拍要再個咩中華。 係 乜春田。 後來突然間 shortcut 咗台灣資金嘅片又冇晒㗎喎突然間。即係好巧喎啲嘢真係。咁我當然我問過喺滾石做嗰個人，佢話唔係喎，咁樣佢根本就接觸唔到呢啲嘢，真嘅。但係真係 OK， 呢 一張 我覺得麻麻地啊， 麻麻地 OK， 我唔係好中意啊自己。 太極 平话 Joy Dear Jane 留人生太极 Lotus Zero 有个叫咩丽，都唔记得咩名，成日翻唱人啲歌， 陈洁丽， 好多人中意，我都唔明点解咁多人话佢好听，佢全首歌净系捻把靓声出来，好炒耳。M.K. 靓声又点会炒耳啊？ 心田佳佑 Nicola 曾经好有型。死都唔去大陸發展，係 冇錯啦。 台灣 哇 ，Nicola 真係識嘢，我其實好欣賞台灣歌啊，從來都，我淨係欣賞陳星一個嘅，唔係因為佢嘅政治取向啊，我都唔知佢唔翻大陸添。佢咧，佢同其他台灣嘅佬好唔同咧，佢有啲驚慌嘅本身，但佢咧就好想擺脱或者好想試新嘢，佢有個藝術家嘅氣質嘅，佢不停揾啲唔同嘅 musician 嘅。有隻叫海底唔知几多尺啊，深蓝几多尺咁样。哇，嗰隻碟好听到不得了啊。即係我第一次呢係会嘥钱去买佢啲歌，就係陈星嘅嗰隻碟啊。 o、okay. k 即係特别好听嘅。我即係开头咩都唔知道，就係唔知收音机定唔知听多一次。哇，咁撚正嗰啲 arrangement。跟住哇就唱得好夾喎啲歌，即係撞咗样新嘢出嚟。咁而嗰班 musician 呢又唔似係嗰啲成日都玩到滑晒牙嗰啲 musician。即係有啲 jam 嘢嘅 feel 啊，同埋佢哋嗰種錄音咧就好鬼即興咁樣。 我講起先去個 toilet 先，好急 喎。咁好欣賞，哇！估唔到呢度有人識陳星啊。不過陳星嗰啲好 hit 嗰啲歌我就麻麻地咯，但後來出嗰啲咧就非常之中意啊，同埋即係質素極高咯。哇！咁呢個啊五十米深藍冇錯啦，係啦，多謝阿監製睇哦。喂，咁讲到周杰伦呢，我唔明点解会红嘅，又係鬼阴眼嗰啲系列嚟㗎，我认为係。即係我未见过呢一个东亚嘅艺人呢隻眼咁细可以红到咁样嘅。咁即係其实台湾都某啲势力呢都好捧佢嘅。原因就係佢又跳得又唱得啦，虽然佢军训唔到，因为家族性有个脊髓炎喎。咁但係有双截棍又打篮球又得㗎喎。但当兵又唔得㗎喎。即係呢啲廢男呢，即係如果係台灣仔呢，我真係好慶啊！即係屌你啲咁嘅廢男，又話家族病又盛大，又搵咁多錢嘅可以，即係就走去打籃球嘅呢樣嗰樣。咁所以呢，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即係佢經理人可能好勁啦，即係周杰倫啊講緊。咁我又唔係太欣賞佢嘅。不過呢，我唔欣賞佢另外一件事呢，但係佢啲才藝的確係幾勁嘅。即係例如佢彈鋼琴啦，又好叻啦，同埋又识得作啦，又识得唱啦，身手又唔错啦，都比较罕有嘅艺人。但如果你讲个靓仔有型咯，喂大佬唔撚系呀，即系眼细到咁，即系其实即系个样平庸到咁，喺台湾都有希望或者能够红到嘅。咁你话台湾系咪公平好多先？事实上，哇咁快嘅你， 唔埋声， 因为道门坏咗啊。 费玉清都系至正康源嗰啲 friend 嚟噶， 费玉清好似鬼佬嚟噶嘛？ 唔系啊，台湾噶、 啊。鬼佬嗰个咧？ 杰伦算唔算美嘴 ？Rocket 1999五十米深蓝 ，Alan Tremonti 端 Beijing， 系冇错啊。 Leon Beck Ground Dice Very Nice， 系啊，好听嗰只碟。 消费玉清 ，Low Max 而家啲歌唔流行，会不会关 Cash 是其中一个？ 点解咧？我又唔明喎，点解关 Cash 咧？ 你又算香港有 多少 人識 cash 都嗱 cash 咧，其實可能咧做 retail 嘅朋友或者開鋪頭嘅朋友好憎 cash 嘅，因為你斷尺計錢咧，聽佢即係聽啲四大唱片公司有登記嘅，就要俾一個錢，即係你斷尺計，聽收音機以前都得嘅，但係而家咧，因為電台咧就推卸個責任俾聽嗰啲用家，即係以前聽收音機係唔使收 cash 嘅錢噶嘛，你知唔知係斷尺計嘅？佢而家鋪頭200尺，你可能一個要俾2000蚊。听歌费，其实唔读噶，其实公平噶，因为你间铺头有音乐，系咪会多啲生意先？ 系啊， 咁你咪攞咗人哋嘅着数咯，即系呢个就系基本嘅概念啊嘛。但如果你觉得你唔想俾钱佢嘅，你如果自己想听歌，你咪戴 headphone 听咯。 嗯，咁系咪所以呢个原因咁啲嗰啲人就走去播嗰啲铺头又播韩文歌啊啲成咁？ 韩文歌其实佢都要俾钱噶，因为韩国嗰啲公司都勾结咗噶。全世界得几个地方冇勾结嘅咋，即系克罗地亚、阿塞拜疆啊、捷克啊嗰啲咧。因为你上 Cash 个网站咧，见到佢联盟有几咁强大嘅。总之咧，嗰啲唱片公司代理嘅歌咧， 即系你同佢死拗都得嘅，到你拗赢咗，佢搵个神秘人嚟偷录咗你，你就扑街啦，即系咁解啫嘛。咁我觉得 cash 嘅关系唔太大啦，即系只不过影响到会唔会喺个铺面度播歌啦。譬如你讲电视台，佢系唔系都俾硬一嚿钱嘅？因为佢要交数嘅，咁 cash 成功地收到佢钱嘅，因为难辞其咎啊。因为音乐节目对佢嚟讲，或者嗰首音乐对佢嘅制作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大嘅 benefit 噶嘛。你如果成个电台都冇音乐嘅话，你系真系失赚少好多钱噶嘛。咁既然系咁做生意，梗系公平啦。人哋俾啲歌你播，即系人哋出啲歌、都要收翻啲收入噶嘛。咁、个社会先平衡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个嘅流唔流行嘅关系唔太大咯。除非电视台都觉得哇播你啲歌好蚀好蚀桌噶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唔播又唔奇，但系而家唔见得系咁啊，都一样有播歌噶电视台。费玉清我听过名，但我唔知佢唱过咩噶。 台湾嘅青花瓷， 完全唔知道，因为我完全唔听国语歌，除咗陈星之外。 咁犀利。 系啊。 微信又因为潮流唔同咗，有条泡菜比眼都打唔开，但好红。What is Jerry 就系成日搵把声出嚟， 眼都打唔开， 太假。好无个性，听亲都头痛。仲咩？你烂周杰伦唱歌无歌词睇住我，根本听唔到佢唱紧乜。韦信王张震岳咩？周杰伦简单嚟讲，样衰样乜嘢鬼鬼地，嗰个叫费翔 好似冇错。 Alan 唱听收音机要俾钱嘛？ 要噶，其实而家都。喂，咁啊，张震岳咧头嗰只碟咧好正，个成个形象咧都同啲土炮嘅台湾仔好唔同嘅，又留晒高 T 啊，又戴顶嗰啲帽啊，又唱啲歌又几 funky 啊 groovy 啊咁样咧，哇！但系越出越核突、啊，即系总之你一要食大陆官饭就核突晒噶啦，任何人类任何生物都系。 而家好多啲台湾嗰啲 艺，唔系即系你要靠大陆嗰碗饭咧，你真系一个好不幸嘅生物嚟嘅，真系。冇办法嘅呢、这个，即系唔好评论佢个政治倾向先啦。即系有时有啲人真系为咗钱嘅啫嘛。譬如张惠妹都翻大陆搵钱噶，但无端端俾人哋得扯咗原因，即系总之，我觉得你即系点讲啊？即系何志平如何高尚啦，话娶个台湾演员老婆啦，咁高尚又咁有钱，但系你同大陆轻勾咗，帮佢做嘢，你都系面目可憎。 唔系嗰个香港嘅，系香港演员。 胡慧中喎、 啊，系啊，香港。 其实我识胡慧中嘅， 系咩？ 即系我唔系识嘅，即系我翻大陆，我以前翻大陆拍过一套香港嘅电影咧，都做剧照。嗰阵时1990几年啦，咁咧佢即系佢好温柔嘅，事实上，同埋咧 台湾人嚟到， 同埋因为日日都同台食饭咧，即系佢又同我倾偈，即系大家都有沟通有偈倾，即系佢又。对我唔反感，兼夹有啲好感添嘅。原因咧就系、是、咧有一次误会咗，之后佢就对我好好啦。咁咧嗰阵时咧，即系其实我都几中意李嘉欣嘅，因为我一早已经识佢嘛，第二套已经识佢嘅，即系咁啱又有第二套又识佢，咁咪即系变咗喺外地一个唔同嘅地方嗰度，咁啊自然多偈倾啲啊，同埋有时都会唔使翻工都去啲出去食下饭啊，都会即系咁样约法嘅，可能约埋个化妆师啊，约埋个服装咁样一齐几条友出去食饭咁样。咁於是乎，咁咧我喺香港就買咗幾個嗰啲一揸就暖嗰啲袋咧，化學暖袋啊， 暖包嗰啲， 暖包粒粒嘢一撳，即係而家唔使啦，好似以前要噶嘛，佢有即係一包咗之後又好暖嘅咁樣， 係， 咁咧攝定四五 pack 喺個身度咧，咁、有一場戲咧就講佢哋咧落雨啊， 係， 黐線嘅北京拍落雨喎， 咁好凍， 啡水喉，啡到咧頭髮一支支冰。哇！即系眼见犹年啦，呢啲真系 咁做 咯。咁我即刻喺袋度即刻揿个暖袋俾阿李嘉欣啦。点知俾啊？突然间阿胡慧中一行过 block 住咗，哇！佢热泪盈眶咁望住我，觉得我哇！你竟然喺呢个 moment 有个暖袋送俾我啊！咁样，哇！佢即刻哇！探长你真系好人啊！咁之后咧，第日又请我食嘢啊，即系一路都对佢好好啊。因为即系雪中送炭嗰啲人系。系好高荣誉 咁，李嘉咪黑晒 面。咁啊，仲有个好彩。跟住啊，陈松勇咧，啲须硬捻晒。探长，仲有冇啊？咁啊，俾埋我个你咯，咁又辛苦我嘅真系。 犀 咁嗰次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其實阿胡偉忠對我嚟講印象都我對印象都好好嘅，因為真係的確温柔同埋個人係好 nice 嘅。咁甚至乎何志平都有嚟探個班嘅，嗰陣時瘦好多嘅。我記得佢嚟到即刻萬歲啊，請我食，即係買好多嘢嚟食啊，因為嗰陣時未溝到手咁啊，聽講。 係啊， 係啊，咁我即係有一面之緣嘅，即係一個咁高尚、咁 gentleman 嘅人。屌你同大陸輕勾咗，你仲同佢做埋啲喇喳嘢，屌你面目可憎，你幾有錢都冇用啦，仲要 話佢 CV 係真 係 勁。 咪係咯，即係至今墮落咧，就係、是、你唔係去到好困境，你都唔好翻大陸做嘢咯，勸住大家。即係我覺得窮咪窮咯，即係窮少少你生存到，窮咪攞綜援咯，攞爆佢啊嘛。即係好贊成攞綜援嘅，其實即係當你俾個社會壓迫到某個點嘅時候。你梗系要照顾翻你噶啦， 嗰 啲就即系唔系叫你呃啊， 即系狮子山精 神，即系其实唔系人人都咁好彩嘅，老实讲， 系啊， 即系好多人唔好彩，可能唔够才华啦，交际应酬唔好啦，你到四十岁以后咧，你都几得难行，咪做 secure 咯，有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咪系正正保障到呢啲人咯，即系我又唔知点解又有人反对嘅，我识得好多咧，做小老板嗰啲咧都屌到拆天嘅。 但佢從來唔會屌租貴喎， 係 exactly， 係啊，即係會話其實個人工你計翻條數真係都唔佔到你， 係啊， 你加租你都你加人工永遠都唔夠加租費， 係啊， 同埋你加租就 好奇怪啊， 話唔係個業主話加就加幾多就多， 我最荒謬咧，我聽過唔知邊個唔知係咪嗰個自由黨嘅，唔知咪撲街咧，嗰陣時未通過最低工資嘅時候咧，係啦，佢話哇最低工資就變成最高工資。因为你 fix 咗啦，冇啲人就加唔到人工啦。喂，咁你唔开心啲嘅咩？你应该开心啲喎。如果系咁样， 即刻博取啦。 屌，我唔系我唔捻系记者，或者我唔系议员，即刻 KO 佢啦，戇鳩。你应该赞成喎。如果系咁， 我都唔赞成 咯。系咯，喂，你悭几多钱啊？嗰条友明明六万蚊人工，喂，最低工资变最低工资，你都系二万啫。 系啊， 要杀戇啊，真系。佢呃啲最捻蠢嘅人，最捻唔捻用脑嘅人，咪信嗰啲人讲咯。或者中意听嗰啲人讲啲老板咪中意咯， 就觉得唔系有咁你香港有啲人咧，觉得即系你掰个老细讲嘅嘢咧，咁就自己都系嗰个 level 啊嘛， 系啊， 自己就有一日会变成嗰个 level 怪咁样， 冇错，唔系变成啊，系幻想自己系嗰个 level， 系啊 ，B B 超市鬼咩？依家个个揸住部手机去食嘢。间餐厅博哥俾人闹天，我1999攞咗计唔到力，好细声，留人生废物，听讲好多有味笑话。 哦系啊 ，B B 处理忠诚，搵信和我真系恭喜你。B B 处回为忠诚名，作为潘南以前超正，喺泥工睇到流晒眼泪。 泥工睇啊，仲要。喂，咁咧，头先我讲啊。真系恭喜晒你啊！你知唔知讲咩啊？ 未奸啊！ 冇错啦。嗱，以我嘅分析咧，嗱，老实讲又要认屎认屁啊！因为李嘉欣嘅 band 粗口带咧，未流出街之前嘅两年前我已经听过啦。吓、 啊？点解嘅？ 因为我有个朋友做私家侦探，攞翻嚟时啲蛇嚟嘅，因为佢系嗰啲大气电波偷录嘅电话嚟噶嘛，时啲蛇嚟，佢有乜计可以 denoise 咧？咁嗰阵时啱买一个24 bit 嘅。呢、這個器材咧，24 bit digital 好勁啊嘛，咁咧就啲 parameter 教得好仔細嘅，咁咧就有個 program， denoise 加 EQ 咁樣咧，我同佢鏟走曬啲 noise 咧，同埋 noise gate， 即係唔講嘢就冇聲咁樣，即係大家聽到流傳嘅版本就我整嘅應該就，咁我唔明點解兩年之後先流咗出去啦，咁我當時就聽過呢個帶咧，起碼都200次啊。因为我一来 process， 同埋我唔系好相信李嘉欣会讲粗口，佢系讲，但系咧，即系你听到冇办法唔相信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听到最暧昧咧就系、是、阿大楼嗰把声，佢嗰种霸气咧喺嗰个电话录音里面嘅表现咧，系变咗暗春同埋好 humble 嘅，你有冇留意？ 我有啊，有啊，系啊。 嗱，据我分析咧，我一路都谂唔通嘅，自从我一次访问咗 SM 女王之后咧。有个俾人拉咗嘅喺太子度、 哦， 就帮人 SM 嘅，有晒林林种种嘅器材嘅，然后喺日本学艺嚟到香港贡献俾社会嘅当时， 贡献俾社会。 咁咧，原来咧刘连红嗰种 case 咧，就系佢每日咧都横行霸道，冇人 challenge 佢，长期系咁嘅时候咧，心里有啲压力嘅，即系觉得自己。 即係咪講大咗咧？但又認唔到低威嘅時候咧，到到治療嘅時候咧，就揾人屌鳩佢或者打佢咯。嗰、那個錄音咧、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咯。 咁樣樣啦。 哇！使唔使引你吞聲啊？嗰啲喺度忍，我個幫我打工嘅。即系佢咁样嘅喎，系， 系咯， 即系根本同佢平时嗰个生活 差好远啊， 系一个极端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李嘉欣系帮紧佢治疗，因为当时你讲到1999嘅讲粗口都讲到口窒窒嘅，即系根本就唔系呢啲语言噶嘛。当时而家唔知系咪啦，因为咁耐冇见佢咁样咯，咁所以呢单嘢都几好笑。 其实1.7系咪差唔多？ 哇，屌咁嘢噶啦！ 系啊，我见你好似话你唔识收啊，要提下你喎，真系。 唔系，因为头先咧，我差唔多想收，但系而家啲人又留言又踊跃翻， 都系次次都系咁啊，都系。 喂，小明坐火车咧喺度嘅，原 来系，其实喺度，不过冇讲嘢。 哦，好， 都系次都系。 消费肉精好正噶。治正康源，留人生佢做好多善事。 哦、 小明坐火车瞓先、 哦， 之后重温 B B Q 李嘉欣啲粗口劲到扑街。 其实有冇人真系听过平时会讲粗口呢？我就真系唔知道啦。因为我认识佢嘅时候咧，佢啱出嚟做，可能嗰阵时 green 啲嘅。以我了解，佢系唔系好讲粗口嘅。 啊， 即系后来咧，就自从嗰个录音出到嚟，即系贴一般嘅事实，佢系真系好捻粗口。但平时生活佢系咪好粗口呢？我真系唔敢讲咯。同埋系咪真系大家认为好粗口嗰啲人真系听过呢？咁我真系唔敢讲咯。好，我本来仲有单料爆，留翻下次先。佩服咩先？ 我就见话你好似唔想停，我真系睇一睇。 小明坐火车，祝大家圣诞快乐。 好，圣诞快乐。 谜团终有一日会解开，大刘一死女丽军阀大把了 爆。好啊。 B B two 佩服探长。 喂，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阿 Roger 都要听日使翻工啊。 唔使，我放假放到下年年头。 咁爽皮，去多国旅行啦。 哇，冇钱头。唉。 喂，好啦，咁走之前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同埋呢又特别招呼听网台 app 嘅朋友呢，请你呢 like 我 page 同埋 subscribe 啦，同埋听开 youtube 嘅朋友呢，就请你去返个facebook page 嗰度 like 我 page， 因为我好多时发布啊，同埋有我另外一啲 platform 嘅我都会摆上去嘅、例如今日我介绍个电池俾大家，我都系摆喺嗰度嘅。咁因为呢 YouTube 嗰度分开几个唔同嘅 channel 呢，咁最集中呢都系 like 咗而家呢度嗰个Facebook page 先。咁呢如果你听緊睇唔到我哋手指嘅话呢，请你就去 Facebook 嗰度搵 Detective Tam， 同一个字嚟嘅 DETECTIVETAM 咁样。咁可以 like 咗 page 呢，咁更加可以紧贴少少啦。咁如果你觉得紧贴做乜鸠啊，咁样唔好紧贴啊，算啦。因为好多人会问呢啲问题嘅，我做咩？我行过咪听下咯，咁样就系咁啦，冇所谓嘅，随缘。咁多谢 Roger 上嚟客串，咁好啦，咁啊时间又够啦，再见，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